致函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建议下星期在欧洲会晤。美国要求俄罗斯清楚表明不会入侵乌克兰。总统拜登说，各项迹象显示俄罗斯未来几日会入侵乌克兰。克里姆林宫不满美国的指控，形容挑起紧张局势。俄罗斯又不满关注的安全关键的安全利益是仍然被美国忽略。天气方面，一股大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正一度冷风已经在广东北部形成，并喺听朝早横过沿岸地区。预测本港地区多云清凉，有一两阵微雨，吹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颇大，听日显著转冷，雨势较大。星期日同星期一持续寒冷同有雨，市区气温下降至十度或者以下，新界再低几度。而家气温系15度，相对湿度85%，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761点，跌31点，总成交金额262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71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01点，跌2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81.8升2.8，阿里巴巴123.7升7毫，盈富基金24.9跌2仙，美团220.2跌6毫，中国平安67.05升4.5毫，友邦保险88.25跌1.05，药明生物63.25跌1.5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01，英镑10.619，瑞士法郎8.471，澳元5.614，加元6.146，新西兰元5.231，欧元8.87。每百日元对港元6.77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208。日经平均指数报27114点，跌117点。港金报17670元，升21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89.42美元，卖出1889.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不断。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现在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过海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由于有紧急煤气工程，屯门的健泰街去大兴花园方向近住屯门消防局就需要全线封闭。健泰街去大兴花园方向近住屯门消防局一段需要全线封闭。另外由于红磡道和贝利街交界有交通灯失灵，所有车辆不能够由浙江街去红磡道方向右转入去贝利街，同埋车辆都不能够由红磡道去浙江街方向右转入去贝利街，都是受水管影响紧急维修工程。在尖沙咀的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官涌市政大厦的慢线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天水围天影路屯门、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和揸车一样要遵守交通规则、交通灯号、交通标志和道路标记。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铜锣湾丽德村村荣楼、大埔太和村喜和楼、元朗东堤街13号艳红楼、天水围天耀村耀康楼、天水围天恒村恒智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贺新希加给你打气。 我是知识会社的 Lu。今年我最想为我弟弟打打气，嘉熙你啱啱成为孕妇啦，要好好为自己组织嘅家庭计划。有乜唔掂，有阿哥家姐喺度，出句声就得噶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祝大家团团圆圆， 全家年头幸福到年尾。 国剧《八三零呈现》时代浪潮里四个年轻人的奋斗故事，刘涛、林峰、卢芳生、柴碧云主演《星辰大海》。 简爱决定入股李一鸣的制衣厂，李一鸣故作公事公办，阿娇就劝李一鸣不要放过今次追求简爱的大好机会，仲话原来简爱一早就知道李一鸣只是扮有女朋友。 国剧《八三零星辰大海》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全城防疫哒哒哒，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共同召集人孔凡毅医生， 慢慢咧 Delta 可能就会被 Omicron 取代，因为 Omicron 佢嗰个传播性系更加高，咁佢嗰个呢一个咁样嘅即系所谓系优势咧。是慢慢就會取代了 Delta。 你看回 Omicron 變種病毒，其實就算打了兩劑呢，其實呢都會是大幅下跌的那個的即中和抗體，所以一定是打第三劑。當你打第三劑呢，其實那個保護力呢就會是升回上一個很高的水平，亦都有足夠的水平是保護那個的對付 Omicron 病毒。你就 決定香港電台同你一起全城抗疫。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系能够减低患重症同死亡嘅风险。 变种病毒嘅传染性极高，如果仲未打第一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仲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同身边嘅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唔知佢嘅音乐细胞系咪由细 train 到大嘅咧？妈妈是歌手，自然由细分淘到大啦。陈上天之前在妈妈麦洁文的演唱会上面已经演绎过这一首由他自己填词的作品，不少观众还说他遗传了妈妈的靓声。作曲小林制歌，填词陈上天，编曲 Ben Zhang， 监制 Ben Zhang Kidman。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陈长天《沉沦在你的世界观》。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Hello， 大家好，我是魏真，我已经不是一个寂寞的心了，我现在是一个快活的人。快活好简单，莫过于三两知己，把酒言欢，饮饮食食，是是非非，大声讲大声笑，个个都天下无敌啊！几十岁男人老狗两三杯落肚，变晒小朋友，得意到呢。讲开小朋友，我细细个就听梁继章、李丽蕊做节目噶啦，我梗系支持风骚快活人啦。钟哥，开车前咪饮，开紧车都咪饮。 Cheers！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先见个早上吓，我系边个咧？我就系马小强大爷嘅跟班啊！我叫梁继章。 早晨，早晨，有人话好奇吓死猫，我系 Michael 吓死锐，一阵间同大家解释下。 好劲啊，两位、哎！早晨，早晨。 喂，马大爷，喂，冇事啊， 系 Michael 吓死锐嘅，锐锐闹嘅马爷， 马爷你好嘛，挂住你啊，系啊系啊， 打电话俾我，系 请安啊， 系啊请安啊，系啊系啊， 马老爷， 好有亲切感。 你今日、啊、你今日食咗早餐未啊？ 系啊，吓、啊，屙咗 K 未啊？吓、啊，你有入要有出先得、啊，马老爷。 请咗个工人嚟屋企服侍，佢有冇嚟揿你嘅黏黏啊？入咗嚟未啊？阿莲姐啊， 佢点知入咗？ 阿莲姐啊， 入个房添啊！ 嗰间来自嗰间嗰间叫好极有限公司啊，系啊，请咗嚟服侍你啊， 唔系喺乌龟速递嗰度请嘅咩？系咪啊？系啊，呢排冇咩搞，咪过去佢屋企咯。 因为咧嗱，咁样讲咧，因为琴日咧我就摆咗个 post， 因为迟啲我有个新嘅环节，阿蕊姐主持叫做熟女关注组， 系佢叫做莎拉姐， 系莎拉姐主持叫熟女关注组新环节，啲人啊马上就问，咦唔系啊？你之前有一个龟叔关注组噶，咁我哦龟叔关注组， 讲明系龟叔啦，系咪啊？佢随时龟叔噶嘛，咪冇翻工咯。 咁龟叔关注组嗰个主理人都系佢自己嚟噶嘛， 系啊，冇错， 佢叫你关注佢啊嘛， 系啊，你关注佢咪得咯。 冇错啊，龟叔，你最近仍然点啊？喺屋企即系开始有冇系咪已经冇查啦？头嚟好耐啦。 你有冇生青苔啊？同埋有冇沤冬菇啊？ 有冇擒龙丝芒啊？有冇得人吹下佢？ 佢原来两个礼拜啦。今日 冇 有 系即系 上星期五到今日啫嘛， 有差唔多啦， 六日咯， 系啊， 严格嚟讲唔 系，严格嚟讲系两个礼拜， 咁可以讲， 佢系佢横跨咗有两个星期六日啊嘛， 咁你而家点啊个感受？ 上个星期啦，哇！我突然间真系，头先我已经开始谂啦，哇！我已经寻晚先洗头啦，今朝都唔洗头啦，因为好冻嘅，第已经开始我觉得哇，呢个警号嚟嘅，点解开始咁难呢？头先我已经忽然刮醒自己，因为蕊蕊闹咗我之后，我即刻喺度谂，我觉得我争取希望三月份大家可以回复少少，即系疫情唔好咁疯狂啦。咁我哋就可以，我希望争取三月份我翻嚟，然后我谂住买一篮生果好啊，定一个大蛋糕翻嚟孝敬两位好啊。 妈耶，唔好再买苹果俾我啦。 系啊，喂，我食咗啦。 你记唔记得啊？ 你上次送俾我同阿蕊，嗱，即系咁讲啦，因为大家唔知嘅。新年嘅时候，咁啊，买完有一日咧，就带住一个非常开心嘅表情，送咗一个咧 pat 咁大嘅苹果翻嚟俾我哋。 系啊， 即 系 温室苹果咧， 大苹果， 系啦， 大苹果 就唔系普通苹果 size 嚟嘅，好大个嘅。 世界第一。 系啦，咁当时我哋当然咧，真系流晒眼泪啦，好感动啦，咁样。咁话说后来咧，就阿蕊姐同我咧喺屋企， 唔好叫阿姐，唔好叫阿姐， 蕊妹同我喺屋企准备食佢个 pat 咁大嘅苹果。嗰个时候 系 一切开， 嗯哼，里面系烂嘅， 全个 pat 都系黑色， 唔系我个心系黑色啫， 系啊， 系啦，个心系黑色。 咁我就谂啊，咦，其实佢系咪本来就系应该系咁样嘅咧？ 唔 系呢个 唔系啊嘛， 呢个黑心苹果啊嘛， 哦，巫 婆当年请白雪公主时嗰啲咪黑心苹果咯？ 但系佢出边嘅就系其实佢个商品说明系唔啱嘅，佢叫做细一苹果，但系里面系黑心嘅，咁我点解释咧？ 咁咯， 就系咁咯， 即系唔系怪你， 唔系怪你， 因为你个人咧。太良善啦，好容易俾人骗啊！ 系啦，就中意睇睇咧，金玉其外，但系 大水 其 中吓。所以下次你买嘢送俾朋友要小心啲。 所以咧，我真系要多啲翻嚟，等佢哋教诲一下先得。 咁傻啦，傻啦，傻 啦！ 我哋点敢教诲你啊？ 受唔起 啊！ 我接受。 我哋向你学习都未够资格啦，点教诲你？ 系啊，嗱，其实我哋两个都唔想将呢件事讲出嚟，但今日都忍唔住啦。 提醒你就 要讲，真系要讲啊！我記得我是應該是初六初七到食的， 是 就粉的，是真的好就是蕊已經提過我了。 我一早你 小心、 你送了給我的時候，我不是已經講了，就是說這些溫室大蘋果，這些一定是溫室可以才可以栽種到的， 因為真的這麼大個， 因為你通常你這麼大個，如果你在外面的話，你肯定被那些雀仔釘了、所以這些一定是溫室培植 的，我們都吃過的， 很香， 它取其意思的，其實你就放在這裡就平平安安，其實是比較看觀賞是多過吃的、 不是吃的 好少咯，有啲人你咪見過嘅，喺上面嗰度會雕龍雕鳳啊，會雕啲 玻璃 啊，咁咪就係呢一隻蘋果咯。咁其實我試過嘅，有人食送過俾我，即係之前嘅話，咁我話唔好食嘅，因為我中意食，有啲人中意食粉蘋果，但係我係中意食爽嘅蘋果。 我就係中意食粉蘋果咯。係 啦，我哋兩個都冇怪你啦，不都同你解釋一下嘅就係話，即係因為咧，我哋都擺咗一陣。 驚你再俾人呃。 係啦，咁啊，其實所以咧，就阿大佬同我都話，不如冇同佢講啦，咁樣。咁但係 我 就覺得就係 我擺得太耐咧，我擺咗三日先食。 我擺咗一日，係啦，擺咗一日我就食啦。咁我切開之後，我都哇咁嘅。其實我都想即刻想調侃你嘅，即係呢件事。 但係我好嬲啊！ 係啊，我嗱真係驚你俾人呃嘅。同埋，琴日你咪講緊話你買石狗公嘅，你知唔知我分別咧收到我啲朋友咧同我講啦，佢就驚你俾人呃啊，馬爺。 点解？点解石狗公会俾人呃？ 佢话其实唔应该咁贵噶， 条五十蚊。 佢话唔应该咁贵噶，但系当然啦，佢就话另外有一种叫做石松鱼。 咁就係隻純魚個身價更貴，佢話講緊嘅就係200多蚊幾條，但係咧嗰啲係通常啲咩咧術後，即係可能手術過後，你想快啲補充你自己嘅體力，你就要用隻純魚啦。而隻純魚嘅話咧，其實唔係成日有嘅，有嘅話咧，啲人就會即刻第一時間搶曬，或者係留俾啲客嘅。咁佢就話小心啲咯，因為其實呢啲嘅游水海鮮嘅話，係我朋友啊嚇，佢話俾我聽，話叫我叫你小心，就話你咁中意買海鮮嘅話，但係好多時候真係會驚俾人呃嘅。 咁啊，小心嚇，提子啊，提防騙子啊，知唔知啊？啊，冇俾人呃啊！嚇， 咁佢提防自己。 咁佢都係其中之一嘅，佢係騙子行騙協會嘅會長係 咪？我覺得你都上得山多終遇虎。 嗱，你唔可以咁話我親愛嘅馬爺。 虎年嘅報應上得山多。 佢應咗呢個年份啊嘛，係、 okay, 咪？馬爺唔好意思啊嚇，又講聲俾你知啫， 係 啦，驚你俾人呃。 開始我哋星期五嘅風騷範圍，今日當然非常之多節目啦，包括有點唱啦，可以留言啦，或者晏啲打電話嚟啊！ 冇錯啦，電話187238，不過而家唔好打嚟住，因為今日我哋嘅節目都係非常非常精彩嘅。 雖然叫快活人，有時都可以慢活一陣啊！我哋今早有少少凍，十五度嘅氣温，送俾你由張學友一首《慢歌》《李香蘭》。 老春風，我心因何老春風？说不出借酒伤心，夜雨冬，雨点透射到照片中，回头只是梦，无法自凝望你褪色照片中，啊，像花虽美红，如冰虽不冻，却像有无数说话，可惜我听。渐浓，或我心真空，何以敢震动？ 张伟又加上关淑仪嘅李香兰啊，开始我哋今日嘅节目。喂阿 Yoyo， 原来阿马爷咧真系日理万机，非常忙碌啊！头先我哋咪后咧上嚟佢讲两句咧，都人去楼空啦、嗯。希望佢而家喺番薯啦。喂马爷， 头先我想同你道歉嘅。 系啊，我哋一闩咪谂住，哎呀窒咗佢添，快啲同佢叩头先。 道歉 系啦，点知嗌马爷，马爷已经听到轰动一边。 马爷，马爷，马爷，原谅我马爷。 你头先系咪又行开咗 Os 啊？ 我冇行开啊！我知道阿 Otton 头先入嚟啊，我听到啊。 但系点解我哋嗌你？ 嗌咗你几声啊？ 佢嬲啦，对 唔 住， 真系冇 嘅。唔系真系有嗌到。 嗯，好，冇嗌。嗱，不过咧，好多听众咧就有好多反应啦。第一咧，佢就话：咦，识嘢，石松鱼咧就系放咗手术之后就会冇疤痕。 唔系我，系我啲朋友啫。 嗯，冇错啦。另外咧，佢话我有一个人啊，佢话我一个水上人家，海鲜嘅价钱我系比较清楚嘅。 好啊，好啊。 照现在嚟讲，游水石九公55。五蚊，五条，五条五十蚊系咪啊？ 六条五十蚊系嘛？ 五蚊六条， 五十蚊六条， 但系绝对唔贵咁咯。不过都话俾小强听，当你见啲游水石狗公咧，佢哋嘅肤色比较深嘅时候，即系减少买，因为本港水域嘅石狗公颜色系会比较呈现红色。可能佢意思即系话个水质麻麻地咯。 哦、 我估佢意思系咁咯。 可能我啲咩含元量或者啲乜嘢啊比较多咁样。哎呀，多谢我哋嘅水上人fans 同我哋 叫做霍丽霞， 哎呀学好多嘢啊。 咁另外咧就 高手在 民间。阿 Kevin 就话啦，世界第一呢只咧我买。不过感觉上唔觉得系想象中咁第一咯， 系咯， 个人意见啦， 赞成啊， 嗯，系啦，咁 啊，因为我系俾佢个外表吸引啊，我啲人都好浮，好真系好肤浅嘅啫， 我咪就系话你中意， 其实个个都系啦，你买，我哋唔识都系凭外，嗯，都系凭外表嘅啫，系啦，嗯，其实唔系话你啊，不过提醒你，惊你俾人撞眼啫， 我知啊，我知啊， 因为我惊你会买得好贵， 讲话有机会粉之后咧，我已经个心凉咗一截， 我第一次我已经同你讲咗啦，我就话嗱，你预咗啊吓，即系唔好翻。佢话觉得唔开心，因为你一切开呢啲一定系粉噶，我冇食过系爽嘅呢咁大只嘅温室苹果咯。 哦、但 系 好得意喎， 但系贵啊嘛，同埋所以我就系惊你会即系嘥咗好多钱，但系你系买咗一个烂苹果。 我 谂你送俾我哋就冇所谓啫，你知我不嬲就系咁样，系咪？ 阔绰 我就系罗底橙，我就系烂苹果。你送俾我系啱嘅，我觉得。 马爷嗰啲礼物 Michael 就唔好啦嘛。 咁富贵，我谂嗰啲苹果分分钟几千蚊个噶。 我就系惊咁样 咯， 系咪？ 所以而家你俾人呃咯。 担心你咋？ 唔使几千蚊，一千零蚊啫，佢湿碎啫。 真系啊，梗系知湿碎啦。对于你嚟讲， 都系啊嘛，都系啊嘛。 阿马爷啊，今日咧同埋你都会为我哋大展歌喉噶系嘛？我一定，我已经咧 set 咗个 fan 级咧喺度嗌噶啦。马小强，我哋支持你，我系谂住咁嗌噶啦。所以你一阵间俾心机唱。 系啊系啊，我哋头先都有整啊。 我琴晚同大佬嗌救命啊！ 我 知 啊，我见到啊，佢 send 俾我睇啊，佢底下话咗俾我。佢话佢又即系喺呢度 SOS， 唔系嗱，我唔系踩佢。阿马小强咧，佢咧因为依排咧，佢已经系奋起直追啦。佢话俾我听咧，佢呢几日不停尝试填词，填咗几只，但系每一只咧，佢填几句咧，佢就填唔落去，所以又放弃。 系 我话其实咧，你第一你要听到只歌《滚瓜烂熟》，即系如果你要填嗰个歌嘅词，我个人意见啫，你要听到个 melody， 即系熟到眯埋眼都记得，咁你先容易填。如果唔系你填咗啊，点唱咧？又要再听翻嗰只歌咧，系好即系你会令到你好丧气嘅。咁你要好熟咯。咁你填嗰啲，你可能净系识第一句，第一句你唱嗰，你本来填嗰句叫大家姐啊嘛，大家姐你系得嘅，你就净系两句啫。跟住你已经唔系屋企嘅 melody， 你咪净系停咗嗰两句。 嗯， 系咪咁意思啊？你系咪咁啊？ 系啊，真系俾你一言惊醒梦中人啊！ 咁好可能 melody 对于佢嚟讲嘅话，会唔会都系一个难处啊？ 都系嘅， 因为其实佢唱唔到歌嘛，即系佢冇音噶嘛，吓，即系可能会系咁样咯。系咪我帮你解释得好唔好啊？ 系啊， 好啊， 我哋嘅 job 做得好唔好啊？ 系啊， 李大姐， 唔好 所以咧， 唔好咁讲。 大家姐嗰度我都有帮你作咗两句噶，大姐锐，佢仲巴闭啊！ 都系唔 两句 算啦， 两句啫系嘛 ？O K， 唔系啊，有啊， 系 演嘢声型确系最叻啊！ 哇，劲啊！ 演嘢咩话？ 演嘢声型啊，演嘢唱歌啊，声型确系紧确系最叻。唔紧要，唔紧要。其实我琴日咧都同大女又讲咗嘅，我就系话其实唔紧要，首歌系边个填嘅唔重要。咁但系咧就只要你肯唱咧，啲 fans 就会拍烂手掌。 所以今日咧都系即系佢个跟班，即系我咧会献上一首歌词咧俾佢唱嘅。 系咁而我作为佢嘅妹仔咧，我今日咧都有一首歌曲咧系歌中佢嘅。 冇错，咁咧，冇错，你都系啊！ 今日 就系系啦，就系、是、马老师日。 Okay, 好， 系啦。 咁另外咧， 我哋献俾佢嘅。 我送俾阿马老师嗰只歌咧，系望住佢嗰支一支竹仔唱嘅。 哦，喺边度啊？你我咧见过佢嗰支竹仔、啊。 佢有支行山竹噶嘛？系啊， 佢一支笃下笃下嘅，笃 下笃下嘅。 系啦，你成功竹仔唔系笃用嚟做咩啊？ 系啦， 佢嗰 啲叫阔草沉蛇。 就得啊！ 阔草沉蛇烧茄茄。 好啦，咁一阵间我哋翻嚟嘅话，都会讲下嘅就系点解会好奇吓死猫而 Michael 吓死佢噶。啊，咁样样我嬲咗佢一阵嘅。 但系个前传就系咧 ，Michael 俾人吓死，我都食咗几次嘅。其实 俾人食咗几次？ 系啊， 系嘛？ 梗系啦。 唔知边个玩开呢啲咁嘅无聊嘅游戏先嘅咧？你大约系咪一都估到发生咩事啦，马爷？ 我估唔到啊！ 你估唔到啊！ 我讲翻嚟同你讲， 系转嘅， 系啊。 办公室恩仇录吓， 冇错，大家可以估下嘅喺个 Facebook 嗰度。点解我会咁嬲咧？我嬲咗 Michael 十分钟。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话，过去七日平均每日有84000人接种疫苗，形容要将每日嘅接种量加至300000剂，相当有难度。因为接种疫苗工作需要有医护人员，而医院同其他工作亦都要医护人手。不过佢指出，近期私家诊所嘅疫苗接种量增至每日40000剂，佢欢迎仍然未加入疫苗接种计划嘅私家诊所加入。聂德权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下星期三起，中央图书馆的疫苗接种中心将会投入服务，为3至17岁和60岁以上的两个群组接种科兴疫苗。另外，港大陆幼堂和荃湾体育馆两个中心同样下星期三投入服务，为市民接种伏必泰疫苗。他又说，现在安老院社的疫苗接种率是23%，认为要大幅提升，会争取未来3个星期额外派医生和护士到院社打针。政府联同的士业界设立的专属的士车队，今日起免费接载新冠病毒的轻症患者到医管局的指定诊所。求诊人士需要事先预约。的士车行车主协会常务副主席郑敏仪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朝早7点开始预约之后，20分钟内已经接获超过300个预约，亦都有机会是要跨区去指定诊所，但会尽量安排在同区。他说，司机每日开工前先进行检测并作准备，包括戴口罩和着上保护衣等。协会又提醒司机不要跟接载的患者交谈。今日有大约300名司机参与计划，车队每日工作时间是朝早9点到下午6点，其余时间不可以接载其他的乘客。内地过去一日新增40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本土个案有20宗，其中内蒙古有22宗，辽宁9宗，江苏和广东各有4宗，云南1宗。新增45宗无症状感染个案，20宗来自本土，江苏有12宗，云南7宗，广东珠海1宗。内地至今有107375宗确诊，4636名患者死亡，101316人系康复出院。加拿大首都渥太华持续有示威者在市中心发起示威，大约400架货车和其他车辆仍然停在议会周边街道，反对疫情限制措施。警方警告将会采取行动驱散示威者，有可能被捕。联邦政府日前决定引用紧急状态法结束各地的示威。副总理弗里兰说，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已经被勒令停止和与参与示威的人开展业务，部分的银行账户已经被冻结。警方在渥太华市中心设立安全区域，禁止示威者进入，又在主要抗议地点和大型商住区周边设置近100个检查站。 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清凉，有一两阵微雨，吹清劲至强风程度嘅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颇大，听日显著较冷，雨势较大。星期日同星期一持续寒冷同有雨，市区气温下降至十度或以下，新界再低几度。而家气温系十五度，相对湿度86%，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687点，跌105点，总成交金额358.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67点，跌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90点，跌32点。部分每日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80.6升1.6，阿里巴巴123.2升2毫，盈富基金24.84跌8仙，美团219.6跌1.2，药明生物63.3跌1.5，中国平安66.7升1毫，友邦保险87.9跌1.4，快手98.3跌5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01，日元115.22，瑞士法郎0.921，加元1.27，人民币6.336，英镑对美元1.361，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671。日经平均指数报27,094点，跌138点，港金报17,670元，升2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1.26美元，卖出1,891.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正常啊。红磡海底隧道香港去九龙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咁喺新界，由于有紧急煤气工程，屯门健泰街去大兴花园方向，近住屯门消防局一段咧需要全线封闭噶。咁另外啦，所有车辆都不能够由浙江街去红磡道方向右转入去比利街，原因就系红磡道比利街交界有交通灯失灵。另外所有车辆都不能够由红磡道去浙江街方向右转入去比利街，都是受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影响。尖沙咀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官涌市政大厦的慢线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天水围天影路屯门、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和车公庙路田心村险径。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领动乐坛，凝聚音乐力量，缔造香港金曲新一页。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至2022。 香港电台 TVB 合办香港作曲家及作词家协会、国际唱片业协会香港会、香港音像联盟、香港唱片商会、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流行音乐频率动感101、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天津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全力支持。4月3日，见证乐坛新时代， 香港金曲颁奖典礼。 钟哥，小白放工去边啊 ？Kitty， 我同钟哥倾偈啊， 预埋我啊！ 疫情底下喺私人地方禁止超过两个跨家庭聚会啊！ 我哋都系各自翻屋企，然后倾电话啫嘛。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6点到10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梁荣忠、Kitty、阿 O、林慧、白元浩， 晨光第一线陪你度过每一刻。 晨光第一线。 他们音乐点击率超过1亿以上，同时亦充满正能量。用爱制造音乐，用音乐产生团结力量，安坐家中，同心抗疫。香港电台。 台第二台，星期日下昼四至五，天空海阔白元号，日本最强点击率歌曲音乐特辑。 十八到三十五岁的你，如果有构想，又有胆量去讲出你的想法，可以透过参加青年委员自荐计划，自荐加入不同的政府咨询委员会，在所属的政策范畴上发表意见，等你的构想好像灯胆咁发光发亮，一起推动香港发展。青年委员自荐计划三月十五号截止报名，即刻上 hab.gov.hk 了解下啦。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nice 蔚蓝。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觉得要懂得感恩同埋谦卑，因为我哋嘅生命好短暂，每一秒都好珍贵。同埋面对世界咧，要保持一个小朋友嘅心。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一点，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马爷早晨， 喂，早晨，早晨， 系啦，咁啊，翻嚟啦吓， 系啦，好啦，系咁啊，头先我哋有讲到啦，就话今朝早嘅话，点解咧，我会嬲咗 Michael 咧十分钟咧， 我估 你请讲， 就系吓你，咁样吓你， 我唔系吓佢，我只系咧见到佢咧喺度咧埋头埋脑，咁啊同佢咧打个招呼，拍一拍嗰张凳啫，咁我拍得大力咗啲啦，咁样佢就。咁样成我跳起， 系啊！我竟然咧可以叫翻我以前咧，即系少女嘅时候嗰个尖叫嗰个 pitch。 系啊，因为我支持你嘅。 咁样啊，系啊，马爷，我好惊啊，马爷，人哋心肝仔俾佢吓到嚟啊嚟啊！ 喂， 但系咧，我真系试过好多铺噶啦，冲咖啡佢有人又喺个背后咁样吓啦，喂，几啊岁啦，玩呢啲吓人游戏。 喂，我支持你啊，马爷。 个前传系啊，某人咧又吓过我好多次，咁点先？ 是你玩开呢啲咁嘅模拟游戏先噶， 好无聊， 唔系啊，系陈太 预咗啦，瑞瑞， 系咪预咗啊？ 冲咖啡，佢有客我嘅时候咧，我就泼佢。 系啊，我都有谂过我点样报仇，我想揾支笔擦佢。 你翻到嚟冲咖啡先啦。 嗱，事缘系咁嘅，因为今朝早咧我翻嚟啦，就要写即系一阵间嘅呢一个就系老妹周记。咁跟住咧我就好乖咁样就翻咗嚟，就喺度做嘢啦。就我觉得有一样嘢唔系咁好嘅，就系我哋嗰张台咧，就因为背住嗰个门。口嘅，咁佢入嚟嘅时候，你知唔知我今朝早我已经谂到噶啦，我就话我好唔好贴一张纸喺我个背脊， 不要吓我， 系啦，唔好吓我，我喺度赶紧功课咧，我又惊咧，大佬唔上嚟，你知佢有时佢唔上嚟三楼噶嘛，咁我咪就系白贴，系咪先？ 飘忽啊， 好飘忽的爱，咁我谂算啦，我谂佢唔会咁衰嘅，点不知真系中招，哇吓到我成个人咧弹起，好差，我所有嗰啲文采咧唔见晒，所以其实。一阵间咧，我都唔知道我自己写紧啲乜嘢，总之我写够一千字就算 了。喂，同埋咧，老妹周记，因为咧阿莎拉姐咧要落嚟有啲新环节啦， 系啊， 咁所以佢自己都有啲嘅 request 嘅， 冇错， 由你自己讲啦。 系啦，咁其实因为咧就老妹周记，我见到个反应都系唔系咁好， 唔可以咁讲，唔可以咁讲， 真系嘅，我冇见过有人赞，亦都冇见过有人有啲咩反应，咁我会觉得，既然系咁嘅，呢啲咁嘅无聊嘢，不如 cut 咗佢啦。咁所以咧，我。自己就要求， 唔可以咁讲。而系咧，我哋我而系我哋会继续咧有啲新嘅环节，同埋有啲新嘅内容咧加入。咁啊， 系 即系叫耐唔耐，即系又知下咁咯。 唯有系咁咯，系啊，唔系受欢迎就唔会咁啦。咁即系呢个系我自己嘅睇法啫，系啦，唔代表两位啊吓。咁我就觉得即系老妹周记，不如叫佢即系唞下先啦，都老啦。 所以下个礼拜就阿莎拉姐咧就会做另一个叫熟女关注组。 系啦， 你想唔想讲少少？ 可以啊。咁就会有一位嘅姊妹咧，就系 YoYo 咧会加入嘅，咁希望咧可以关注我哋身边所有嘅嘢，咁可以教大家煲汤啊，点样养生啊，令到我哋嘅身体更加健康嘅时候，亦都令到你身边嘅人更加幸福同埋快乐，呢、這个就是我哋嘅主旨啦，系咪好劲啊？ 系 好劲啊！ 第一集讲乜嘢？ 身边人幸福呢、這个我好关注。 是啊，因为首先你一定要自爱，你才可以有其他的爱去爱其他人嘛， 是不是？ 要好好懂得 take care 自己咯。咁所以其实咧就会由下个礼拜就会开始噶啦。咁第一集咧会讲关于嘅就系因为而家咧我哋已经立咗春，就嚟咧春分添啦。咁所以咧就会喺二十四节气里面咧，大家都会好留意。可能呢一段时间当然啦，抗疫大家都好辛苦，而且咧就系嗰个即系譬如话即系天气咧，都会令到大家都去湿湿滞滞啊，又或者个人唔系好精神啊咁样，你就要。 听啦。我哋就会教大家即系可以点样啦，食啲咩嘢啊，煲啲咩汤水啊，咁样令到你咧喺春天嘅时候咧都可以安然咁度过 吓，春风满面。 冇错。 嗯，好，记住，不同嘅新环节都会出现嘅。 风骚快活人，虎年新变阵，古灵精怪。 我阿爷咧识得一个神婆啊，听讲咧好有法力噶。 都唔打开咗嘅。 吓、啊，系你。 哇！Susan 啊，你个二叔好多朋友嘅咩？成个厅坐到满晒嘅。 你讲咩啊？净系得个七八个人坐喺度啫嘛，边度坐到满啫？ 古灵精怪，星期四中午12点新闻后播出。 好啦，咁所以大家咧就继续吓支持我哋，咁啊有不同嘅新环节推出。今日嘅最后一集《老妹周记》马上送上，有呢一首歌曲 ，Especially for you。 老妹周记，不管怎样， 总是要。近来在公在私都非常忙碌，工作上希望尽力保住节目的质素，用了更多的力更多的时间去准备。下星期会有新的环节，希望大家可以给点意见我们，等我可以做得更加好。我成日觉得电台节目是做给听众听的，所以受众的感觉是非常重要的。当然我不得不承认，现在会有更加多的渠道和社交的媒体可以探知大家的意见和感受，但是亦少不免会有太多的资讯，你要分清楚善意的批评还是恶意的攻击，很多时候都消耗了部分的精力和元气。每次在情绪因为有一些的说话而跌至一个危险警戒线的时候，就会有一些非常具鼓励作用的意见，让我重新再次生活起来，重拾信心，继续这样走下去。徘徊在高高低低的状况下，很多时依然会感到沮丧，但更多时候我越来越懂得将不开心的时间缩短。我想这些就是经过反复的练习，身体会变得更加强健，我们的心灵都是一样，几经训练抗压力就会好了，懂得调节自己的心情，这一点就是成长。近来大环境都充斥着令大家好不开心的消息，感染的数字好惊人，亦都越来越近，或者大家都会有一些朋友或者是朋友去感染，我亦都有一啲从事医疗机构嘅朋友感受到前所未有嘅压力。一方面为我哋服务，但亦都好怕自己会受到感染。喺呢一度，我只能够再一次感谢所有喺医疗机构工作嘅每一个唔同岗位嘅朋友。呢一场硬仗，你哋系企喺最前线同病毒正面咁交锋。希望你哋可以撑住，祝福你同你哋嘅家人都健康平安。至于我自己，力量微乎其微。只能够每日三小时尽我自己的力量，令到大家可以有多一点的轻松，多一点的欢笑，这个亦都是我的荣幸。生活仍要继续，记住太阳就在云的后面。最近在针谷的时候，突然间执到有一段当年我在加尔各答儿童之家的墙上的标志，我成日将它会留低放在我的雪柜上面，见到的话就会对自己有一些鼓励的作用，我觉得很有意思，在这里想跟大家一起分享，为大家打气。这一篇文章叫做《不管怎样总是要》。人们不讲道理，思想谬误，自我中心，不管怎样总是爱他们。如果你做善事，人们说你自私自利，别有用心，不管怎样总要做善事。如果你成功之后，身边尽是假的朋友和真的敌人，不管怎样总是要成功。你做的善事明日就被遗忘，不管怎样总是要做善事。诚实与坦率使你易受攻击，不管怎样总是要坦率。你耗费数年所建设的可能会毁于一旦，不管怎样总是要建设。人们确实需要一些帮助，然而如果你帮助他们却可能遭受到攻击，不管怎样总是要帮助。将你所拥有最好的东西献给世界，你可能会被踢掉牙齿。不管怎样总是要将你所拥有最好的东西献给世界。在这里我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每一日开开心心，给我陪伴你每日三个钟，这个是我的荣幸，好好保重。 灵感也浸没了，寒彻骨，落满地叶黄掉，挨下了，才发现腐泥上片山野花了。人大了，难

继章、李丽润、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好，翻嚟风骚快活人，好多朋友都话唔舍得啊，继续咧想听翻老妹妹周记咁样咯。你自己睇啦，留言啦，系啊，我一早我一早话咗佢啊， 马爷，点啊？你嗌我啊，马爷， 动咗我啊！我好中意咧，头先文章里面有一句嘅说话，就系话太阳就喺云后边。我覺得好正啊！即係哇，我哋望出去，咦？點解冇太陽嗰啲烏雲密布嘅？喂，其實佢就喺雲後邊嘅， 冇錯， 啲雲散咯。啊，我覺得呢句幾好。 有咁啊！嗱，呢一句其實有來歷噶嚇，就係、是、來自就係《我們與惡的距離》嘅呢一套電視劇，我裡面係最中意嘅呢一句説。係、 我更加中意咧，烏龜就在殼裏邊，係咪？ 咁你咩？ 冇講頭先， 我冇呢句，我唔知擺喺邊度可以講。 喂，好啦，嗱，翻到十一点，阿马爷翻嚟咧，你又知唔知吓？同埋我哋今日咧都有一位嘉宾吓，搭伴出嚟嘅，咁啊曾经接受过我哋访问一位茶督撑，即系教儿童粤剧嘅，冇错啦，马曼霞女士啊，今日会问我哋问题，留意住咯噃， 咁 更加唔好唔记得就系要唱歌时间十二点， 好紧要啊！ 先睇新闻报告啦。 同广东各有四宗，云南一宗，新增45宗无症状感染个案，20宗来自本土，江苏有12宗，云南7宗，广东珠海一宗。内地至今有107,375宗确诊，4,636名患者死亡，101,316人康复出院。天气方面，一股大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正有一道冷风已在广东北部形成，并在明早横过沿岸地区。预测本港地区多云清凉，有两阵微雨，吹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颇大，明日显著转冷，雨势较大。星期日和星期一持续寒冷同有雨，市区气温下降至10度或以下，新界最低几度。而家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85%。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670点，跌123点，总成交金额427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67点，跌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97点，跌2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80.4升1.4，阿里巴巴123元冇起跌，盈富基金24.82跌1毫，美团218.6跌2.2，药明生物63.3跌1.5，中国平安66.75升1.5，友邦保险87.55跌1.75，快手97.2跌1.6。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英镑10.616，瑞士法郎8.469，澳元5.613，加元6.143，新西兰元5.232，欧元8.867，每百日元对港元6.77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235。日经平均指数报27,094点，跌138点。港金报17,670元，升21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91.05美元，卖出1,891.5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牛头角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淘大花园嗰段咧比较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咧就慢车。咁喺红磡道同埋卑利街交界，因为有交通灯系失灵噶，而家所有车不能够由浙江街去红磡道方向右转入去卑利街，反方向红磡道去浙江街嘅车咧，亦都不能够右转入去卑利街，经过要留意。在尖沙咀的广东道就有水管急收，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官涌市政大厦的慢线需要封闭。屯门的建泰街就有煤气工程的，建泰街去大兴花园方向近住屯门消防局一段全线封闭，揸车的朋友请你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同埋屯门公路由金头方向屯门。 最后环保署提醒你，记得停车熄匙。交通督导员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天水围骏宏轩三座、天水围天瑞村瑞业楼、天水围天颂苑颂楼阁、元朗朗庭园五座、元朗朗庭村锦屏楼同埋元朗泰丰街二至十四号文誉大厦。详情可以查阅翻卫生防护中心嘅网页。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Two 何振熙加。 給你打氣，我是 Main Hong Kong Alex 李志剛啊，我想為我的家人打打氣啊，因為這個疫情都影響我們的工作和生意，大家努力一定捱得過的。 我是超 B 啊，今年的新年呢，我要將我的利是錢給家人一起去吃餐好的。 我是 Mimi 羅敏莊啊，雖然今年呢不可以跟家人呢日日對著這樣吃飯，但是不緊要啊，最緊要大家身體健康。 香港電台第二台 民政事務局 家庭議會， 祝大家團團圓圓， 全家年頭幸福到年尾。 尽情唱，尽情 jam， 一场音乐派对，逢星期日晚准时上演。港台电视三十一 ，Bang Bang 星乐天派对，每集邀请一对本地乐团组合，用音乐绽放快乐。今场主角，四人男子乐团响乐团。星期日晚八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要居住环境安全和健康，业主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楼宇的排水系统，还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的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二台话你知， 又挂住打机？ 唔系打机啊，我要 download 一个 app 啊。 咩 app 啊？ 香港贸易发展局流动应用程式。 咦，我 download 咗、啊。 点解你哋会需要呢一个 app 呢？ 有咗佢，可以第一时间睇到好多热门资讯，例如有关一带一路、初创企业、美国贸易等焦点资讯，等我可以紧贴市场脉搏。咁你哋呢？ 我就想透过呢个 app， 随时随地使用香港贸发局嘅优质服务，以及追踪市场动态。 等我介绍多样嘢俾你哋啊！你哋仲可以喺呢一个 app 揾到好多由贸发局经济师撰写嘅经贸研究文章、商贸法规、成功个案等等实用市场资讯，可以帮我哋洞悉市场动向，对做生意好有帮助噶。 仲可以按照个人喜好订阅不同类型嘅资讯，等你时刻走在市场最前线。 总之，无论系要搜寻市场资讯、通过商贸平台做买卖，还是系参与国际会议同埋展览，呢、这个香港贸发局流动应用程式一定可以帮到手啊！ 以上资讯由香港贸发局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Kitty、阿 O。 二台话你知。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嚟噶啦。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Two，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至下昼一点，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虎年新变阵，古灵精怪。 我阿爷咧识得一个神婆啊，听讲咧好有法力噶。 我唔打开咗嘅， 系你。 哇 ，Susan 啊，你个二叔好多朋友嘅咩？成个厅坐到满晒嘅。 你讲咩啊？净系得个七八个人坐喺度啫嘛，边度坐到满啫？ 古灵精怪，星期四中午12点新闻后播出。 好，嚟到我哋嘅星影人，你又知唔知？欢迎翻阿马老师先啊，马老师。 系啊，马老师你好。 系啦，继续我哋呢个环节，记得噶我哋吓， 记得佢梗系记得啦。好，但我哋第一回合嘅话，我哋要欢迎有梁博士。 哦，多谢大家。系，好啦，嗱，咁啊，到我问问题先啦，吓。 好。 呢个问题就系咁嘅，喺呢个世界上有啲动物咧，对于人类咧都系有少少危险嘅，其实都唔止少少啊，系真系危险嘅。呢条问题就系喺地球上取得最多人类性命嘅，即系杀得最多人嘅动物，你知唔知以下？边一种咧？明白我意思啊？有得拣嘅，即系边一种动物对于人类嘅性命 攞命第一， 攞命第一咧咁样样吓。好，请听住，以下六个动物 系六个啊， 拣一个。 哇， 当然系讲 top 啦。其实佢哋都系危险嘅，但系最第一位嘅系乜嘢咧？ 即 系 杀人最多嘅。 冇错啦，第一蚊子，唔使解释啦，因为好多传染病啦。第二狗。狗喎、啊，我都覺得奇怪，原來都係榜上之一。 點會啊？佢咬人啫。哦，佢咬咗你之後，佢有機會會感染。 係啦，唔係因為佢會殺人啊，係佢個病啊。第三蛇咁都明白啦，毒蛇嚇。四好特別嘅就係、是、人啦、 哦， 因為戰爭 可能打仗。 冇錯啦、嗯。第五係獅子，第六係鯊魚啊，水中嘅殺手。到底喺呢個地球上邊取得最多人類性命嘅係蚊啦、啊？狗啊、蛇啊、人啊、狮子啊，定系鲨鱼咧？ 马老师， 人啊！ 马老师，我要你帮我手啊！我哋系咪要嚟减法啊？ 你着好啲整齐啲校服先啦、啊，你拉好条裙先啦、啊。 我今日着一条裤、啊，你望咗去边啊？ 佢望咗阿莲姐嗰度。 系啊，阿莲姐又帮你执紧屋啦，系嘛？ 帮佢捻嘅佢只脚， 而家有条裙喺我度。 嗱，咁我哋减法啦，好唔好？ 一定系人。 人啊？点解啊？ 系啊， 战争死得最多人哦。但系而家我哋都算叫做啦，当然啦，有啲地方系都会有机会即系战争啦，同埋即系有啲地方系打紧仗啦，系啊，所以其实我哋真系已经好幸福。但系又唔算系话即系 touch wood， 唔系话嗰阵时候啲咩世界大战咁，就周围都战乱， 嗯， 会唔会啊？ 你 呢一条问题 系几耐噶？ 系啦，冇错。 嗱呢一个 research 咧，大约系两年前到啦，2020到啦。 2020, 但系佢嘅计咧就系计翻咁耐以嚟啦。 哦，一路以嚟， 咁耐以嚟， 人类有历史以嚟 啦，系啦，呢、這个 research 系某一个科学节目喺两年前发表嘅、啊，就系话 top ten 即系最对人类嘅性命系好大威胁嘅动物。 系， 嗱，我觉得系人啊， 我觉得狗咧就应该冇乜可能系咪？狗 嗱， 狗如果 再讲狗咧系榜上有名嘅。 系，我知道你话六样其实都系啊嘛， 六样都 嗱，鲨鱼咧，我听闻咧就系话，其实你要为佢除名嘅，因为其实好多时候大家都话游水啊，大白鲨好惊啊，其实佢绝少攻击人噶， 同埋你唔落水就冇事 又或者佢就系佢唔肚饿， 水啊嘛， 系你唔喺水佢就冇嘢啊，佢又耐你唔河嘅啫，唔通佢去你屋企咬你咩？ 冇错， 叮当叮当， 狮子都系得森林先有， 系啊，你唔去佢个领域，其实基本上就冇，所以我觉得我会剔除咯 ，OK。 即系剩低人蛇狗蚊子， 人 系咪？你剔除咗狮子同鲨子啊嘛，你鲨鱼嘛， 嗯， 系啦。 咁 马老师， 数唔到几多只蚊杀几多人噶嘛？ 嗯， 你点数啊？ 唔系啊，唔系只蚊杀啊，只蚊 带 嚟 病。 我知， 咁你 拣 蚊，嗯， 我拣蚊。 因为佢可能有机会会传播嗰啲唔知咩登革热啊，或者系疟疾啊，之如此类嗰啲嘢 啊 嘛。 日本有一次日本脑炎啊， 系啊蚊子。如果唔系嘅话，就唔会连连。 梁博士喺度误导你啊，佢想。 我唔觉。 其实我讲咗边句误导佢啊？其实我唔系我想你赐教我，我唔知，即系我唔系窒你啊，我只系我唔敢窒你。 呢样嗰样，你讲唔紧要，你嘅语气唔好啊，我感觉。 哦，对唔住，对唔住，我衷心道歉。 你用第二个语气就 我对唔住，系我唔啱。哎呀， 系 呀，哎呀， 系咪咧？ 哎呀， 衰， 哎呀，哎呀， 唔打佢， 哎呀，对唔住， 嘴都唔得嘅你。 我真系衰啦，我咁啊，新丝萝卜皮，竟然得罪阿马老师，哎呀，真系。 我啲贱个地底嚟噶嘛，点同马老师一般见识？咁好啦，诶，拣咗未啊？ 我拣蚊。 我 紧人，我唔觉得，我唔觉得阿梁博士会误导我嘅，佢唔系你，唔系，对唔住，对唔住，对唔住， 你态度唔啱，自己刮三巴， 我张嘴，我 点解对马老师咁不敬？ 够啦，够啦，起码等啦， 你系人啊？ 嗱，其实咧，你两位嘅答案咧系 one and two 啊，我系 number one 同 number two， 诶， 呢两个都系好接近， 即系有人中啦。 有当然 top one and two 咯，即系总之 on the list 咧，呢两个都系榜上最高嘅两位。 叮当码头， 但系最高正确答案系蚊。 Yeah! 对唔住，对唔住，我赢咗你，我唔应该，我唔应该。 原来取去更多人类嘅性命，但系人都唔、都唔弱嘅。的确，阿马老师讲得啱，喺战争里边， 咪咯，我都话你唔系会误导大家噶啦。 出生在六零年代，十来岁到城市不怕那太阳晒，努力在七零年代发现呀，城市里朋友们不用去灌溉，花自然会开。哦，转眼间那么快，又一个笨小孩。出生在九零年代，二十岁到头来不算好也不坏，经过了一零年代，最无奈他自己总是会埋怨在一排，没有钱在那口袋，哎呦，望着胸口。心太坏，哎呦，向着天空拜一拜呀，别想不开，老天自有安排。Oh,说大城市比家乡要精彩，闯出去就没失败，只是暴雨袭来在人生路徘徊，他还看不清未来，奔向海依然是坚强的像石头一块，恶魔守护心中所爱，管他上山下海，哎呦，向着天空拜一拜呀，别想不开，老天自有安排，老天爱笨小孩。 今日网上留言咧，好多好多咧，都代表住我哋香港人嘅心声啦，就系点唱俾咧所有工作紧嘅医护人员咧，或者抗疫之中咧，付出咗好多时间啦，吓，亦都冒住自己嘅危险啦，因为都会有感染嘅机会啦，吓，咁希望佢哋继续加油啦，同埋真系讲声多谢晒嘅。咁一阵间点唱时间就12:30嘅， 冇错啦。咁仲有就系有啲朋友啦，就系都见到有啲唔系咁开心嘅画面啦，譬如话真系要感染咗嘅，咁但系好可能嘅就要喺一啲可能喺露天嘅地方嗰度啊，要等入院啊，咁样都希望咧就大家可以加油， 早日康复， 同埋嘅就系早日康复吓，快啲好翻，咁、样啦，好冇？ Okay. 好啦，我哋而家嚟啦噃。 你又知唔知由李丽如出题目？ 李婆 好啦， 李婆 咁自称啲。好，今日咧同佢嘅讲下都系有关于嘅就系动物篇嘅。我想问一下嘅就系两位嘅参赛者中唔中意饮牛奶噶？ 唔可以话中意， 你好中意啊？ 我 好中意， 马爷好中意。 你而家仲日日饮噶？ 嗯， 真系噶？ 冇啊，好中意。 但系中意饮牛奶嘅， 你中意点解又唔饮咧？如果你真系中意， 点解唔饮咧？其实几 好 喎。 你又讲到中意， 佢话我体质唔好饮牛奶。 哦，有啊，有啲人系有一种嘅就系唔能够抗拒里面有某啲嘅物质咧，会个肚唔舒服。 我曾经有一段时间读书嘅时候咧，真系好中意饮嘅，我好中意佢嗰种入口嗰种香浓嘅味道， 好滑， 好好饮。但系唔饮开咧，又冇呢个瘾嘅，唔知 系啊。有时候我系会专登去有某啲地方咧，譬如可能英国嘅牛奶系非常好饮嘅，我自己本人觉得系，唔知点。因为饮 full cream 有唔同噶，嗰啲奶质系好 creamy 啦，同埋好浓噶，唔同噶。尤其是你有时你去到日本又会， 甚至咧香港啲唔同牌子咧，我中意饮一只两个名，即系两个字嘅。我觉得佢系特别好饮啲嘅。 啊哈，系咪有唔同噶嘛？其实 系啊，有唔同 嘅。有时你都会专登去到，譬如可能日本嘅话，你会买嗰啲咩北海道牛奶啊，唔知咩几多点几多三点六啊，咁嗰啲系特别唔同嘅。咁所以其实咧，即系牛奶好得意。但系大家有冇留意到嘅就系话，动物嘅奶咧，多数都系咩颜色嘅？ 白白地，白白黄黄咁， 系咪？嗱，以我哋理解嘅，譬如可能系牛奶啦，系白色啦，羊奶系白色啦，咁或者系我哋嘅人奶都系白色啦。好啦，但系原来有啲奶唔系白色嘅噃。今日就想问一下大家嘅就系，原来喺动物世界里面咧，有一啲动物佢嘅奶系粉红色嘅，系好浪漫嘅粉红色。究竟系边一种动物呢？有四个俾你拣，A 海象。B 白猪，因为白猪其实有啲你见到嗰啲猪仔系黑色嘅吓，但我哋就系肯定好 specific 讲就系白猪。C 就系河马 ，D 短尾猴。 河马。 OK， 系咪两位都睇过？ 河马。 好肯定喎。 河马 系咪肯定？锁定啦嘛。 一系拣象，一系拣河马。 点解啊？ 唔知啊，好似心理测验咁，即系。 亂 咁 突然間有一個，兩個都係啱嘅。因為咧喺河馬，因為河馬嘅體內咧，佢會有分別有兩種唔同嘅酸性啊，分別咧就係紅色同埋咧就係橙色嘅。所以咧兩種嘅酸性嘅奶咧，當佢結合埋一齊嘅話咧，其實你嘅公式就好簡單啦，就係將你嘅紅色再溝埋，譬如你黃色啊，或者係呢個嘅橙色咧，佢咧就係話咧會變成咧就係粉紅色啦。所以咧河馬亦都係目前嚟講嘅話咧，唯一一個動物嘅話係能夠有呢個 粉紅 色奶奶嘅。哇，係咪正啊？ 其實你頭先提嘅羊奶咧，香港有冇羊奶？奶饮嘅 有得买嘅， 真系噶， 有 得买啊！ 有羊咪就系超级市场咯，都系喺大间啲嘅，有羊奶有羊奶芝士， 羊奶粉都有， 羊奶粉都有，羊奶片都有，有饮 同牛奶嘅分别大唔大？ 我觉得冇牛奶咁 creamy， 同埋冇咁厚身，所以我系 讲到我有思想， 系啊， 旧时就又从翻以前嘅嗰种回忆饮翻啦，先再试啊！ 你试过饮羊奶？ 我好多年冇饮过啦，唔系牛奶都好多年冇饮。 牛奶点解啊？ 冇买开咪冇买 咯。哦，其实我有时候我真系几中意噶。 好嗱，争取时间，马上交俾马老师。 马老师，到你。 好嗱，冬奥你哋有冇睇啊？冰壶。 我有睇冰壶。咁啱真系睇冰壶，我到而家都唔明点解佢系咪咁捽，系咁捽，系咁捽，系咁捽。 系啊系啊，佢改变佢嘅速度啊方向。我想问好简单，冰壶咧其实系用花岗岩做嘅。咁呢嚿系一嚿石嚟嘅。 系。 呢嚿石喺边一度嚟自边度嘅咧？四个答案。芬兰、苏格兰、北美洲的落基山脉同埋黑龙江。芬兰、苏格兰、北美洲的落基山脉同埋黑龙江。 我撞 花岗岩、 黑龙江 湖系一个地方嘅啫， 得一个地方嘅啫，系咪？ 系 落基山脉、 黑龙江， 两个都错。 啊哈！剩翻乜嘢？ 剩翻芬兰， 剩翻芬兰同埋 苏格兰。 一人估一个咯，我芬兰。 苏格兰啦。 苏格兰。 苏格兰啱系嘛？ 系咪我啱啊？ 系系系，呢个运动咧，其实已经好耐噶啦。1924年咧就系表演嘅项目，咁去到1998年咧，呢个冰壶先成为正式冬奥嘅比赛项目。 嗯， 虽然我唔系好知道究竟佢嗰个分数系点样计，但系我都唔知点解都几好睇。 嗯，运动系几好睇 嘅。啲壶 啊嘛，我覺得幾得意。 有陣時運動咧， 撞人噶嘛，有時你見咗佢係咪中間又有個紅心噶嘛？啊，總之佢就最接近中間位，我估計應該係咁樣啦，係咁樣攞分咯，係咪？幾好睇噶，你唔好話。 運動有時除咗個運動本身咧，你睇埋個運動員嗰啲表情啊，嗰啲情緒啊，贏咗嗰啲表情咧，或者輸咗嘅時候嗰種失落咧、 嗯， 其實你都好似陪佢喜陪佢悲咁噶嗬。 同埋其實我有睇過嗰陣，我即係從一個審美嘅角度嚟去睇呢一啲嘅運動，你要諗下嘅就係話奧林匹克運動會啦，又或者而家我哋呢啲咁嘅就冬奧嘅運動會等等嘅話，係表現出乜嘢呢？表現出嘅就係美、 嗯、 就係、是、人體嘅美啊， 冇錯。 因為佢哋要能夠玩到嗰個技術啦，能夠訓練咁多年四年先至能夠去比賽一次嘅話，佢哋呈現嘅你係完全係嗰啲就佢哋啲肌肉啊，佢哋嘅爆炸力啊，佢哋嘅精神啊，所以咧其實我呢一樣嘢係真係好極致嘅一樣嘢嚟嘅咯。同埋嘅就係你知唔知好耐好耐之前嘅奧林匹克咧係裸體嘅 嘅運動 係咩？ 所以你咪會見到啲奧林匹克，可能你譬如可能有好多嗰啲來自希臘嘅嗰啲，譬如可能佢哋嘅雕像啊，或者係雕塑咁樣。你見到佢哋嗰啲，哇啲筋，哇啲筋，點解你都可以全部都可以知道？ 畫得咁好， 係啊，即係知道啲人體究竟佢哋啲血液啊、啲血啊、啲筋係點樣流啊等等嘅話，其實佢哋可以係咁樣，就係睇呢啲嘅比賽項目裡面咧，可以睇到即係力嘅表現。 馬老師咧，其實都係好靚嘅線條嘅，嗰種圓滑性咧，你睇佢肚腩咧，係一路咁樣掟落嚟。一个弯咁兜弯上去，哇！真系 有 curve， 咁都讲得出， 真系人间至善至美之物啊！ 系咪啊？冇人好似你咁样咁 perfect 同埋完美嘅， 同阿 寿 星公个肚一样啊！系啊，你应该去卖炼奶啊！你做代言人啊！ 如果我啲炼奶，你估系咩色啊？嗱， 黑色，黑色五爷， 又或者系灰色， 炼奶，或者系灰色。哎呀，攞咩？破坏晒，我想买牛奶嘅意欲添，真系啊！ 有时好得意噶，你讲开呢样嘢，你突然之间你唔知咁样， 我突然间翻翻个回忆咧，谂起以前咧谂饮落口嘅时候，嗰啲味道真系好香浓。 你唔觉得好正咩？我真系个耐唔耐。 但系我记得，我知点解后来 呢杯就特别靓嘅。 我知点解后来我唔再饮啦。 点解？ 因为我试过有一次饮完之后肚好唔舒服啊。 系啊，唔系就系话有啲唔知咩耐，唔知咩耐咩症咁样会令到你 我就唔敢再饮啦。有啲人饮亲就个肚唔舒服。 系啊， 咁咯。好，十一点半我哋嘉宾出现咧，就同我哋讲，你又知唔知啊？留意住。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冠病毒确诊个案持续增加，多间公立医院在急症室外搭建帐篷，加设病床给病人等候入院。明爱医院连日来有病人在户外轮候，据了解院方计划普通科门诊在今日服务时间完结之后，将服务暂时搬到专科门诊，腾出普通科门诊的空间，尽量将院外轮候的病人接收入室内，以免他们在寒冷天气下继续在户外逗留。至于其他有同样情况的公立医院，据了解医管局正是考虑不同方法，原则是将户外的病人尽快接收入室内。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应该在24小时内处理在医院户外滞留的病人，可以将他们转到医院室内地方，包括大堂和走廊。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说，过去七日平均每日有84000人接种疫苗，形容要将每日的接种量加至300000剂相当有难度，因为接种疫苗工作需要有医护人员，而医院和其他的工作亦都要医护人手。不过他指出，近期私家诊所的疫苗接种量增至每日40000剂，他欢迎仍然未加入疫苗接种计划的私家诊所加入。聂德权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下星期三起，中央图书馆的疫苗接种中心将会投入服务，为3至17岁和60岁以上的两个群组接种科兴疫苗。另外，港大陆幼堂和荃湾体育馆两个中心同样下星期三投入服务，为市民接种伏必泰疫苗。他又说，现在安老院社的疫苗接种率是23%，认为要大幅提升，会争取未来3个星期额外派医生和院社，额外派医生和护士到院社打针。 香港消防救护员会司副林家乐话，消防处已经倾巢而出为市民服务，包括正系受训嘅学员参与后勤工作，唔少同事喺放假日子自愿参与救护工作。佢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近日前线同事嘅工作时数由日常嘅12个钟头加班至或者系达到16个钟头，面对唔少工作同心理压力。救护车亦都由原本嘅3人1队调整为2人，忧虑影响行动效率同感染风险等。林家乐话，纪律部队工作有独特性，而疫情前所未有，只能够尽力。北京冬奥会自由式滑雪女子 U 型场地技巧决赛，国家队选手谷爱凌夺得金牌，是国家队在今届赛事的第8金。谷爱凌头两轮赛事的成绩都在参赛选手中排名是第1，首轮得分 93.25 分。第二轮延续好表现，得到全场最高的 95.25 分，最佳成绩领先第二的加拿大选手4.5分。谷爱凌完成赛事之后表现开心，激动落泪，这一面是她今届赛事取得的第2面金牌。决赛中另外两名国家队选手李芳蕾最佳得分86.5分排在第5，而张可欣最佳得分是78.75分排在第7。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清凉，有两阵微雨，吹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风。展望未来2-3日风势颇大，听日持续转冷，雨势较大。星期日和星期一持续寒冷同有雨，市区气温下降至10度或者以下，新界再低几度。而家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84%。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681点，跌112点，总成交金额477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68点，升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74点，跌4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79蚊冇起跌，阿里巴巴123蚊冇起跌，盈富基金24.82二跌1毫，美团218.4跌2.4，药明生物63.2跌1.6，中国平安66.95升3.5，友邦保险87.8跌1.5，快手97.15跌1.6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日元115.17，瑞士法郎0.921，加元1.27，人民币6.336，英镑对美元1.361，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671。日经平均指数报27,139点，跌93点。港金报17,600蚊，升14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90.86美元，卖出1,891.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咁喺新界方面，坑口嘅影业路来回方向近住清水湾电影制片厂一段比较车多。咁喺封路方面，屯門嘅建泰街因為有煤氣工程，建泰街去大興花園方向，近住屯門消防局一段啦，係要全線封閉，揸車嘅朋友咧，請你改道行駛。另外，尖沙咀嘅廣東道都有水管急收，廣東道去天星碼頭方向，近住官涌市政大廈嘅慢線需要封閉。咁喺紅磡道同埋卑利街交界咧，就有交通燈係失靈嘅。而家所有車不能夠由浙江街去紅磡道方向右轉入去卑利街，反方向紅磡道去浙江街嘅車咧，亦都不能夠右轉入去卑利街。特別要留意安全車速嘅位置有觀塘繞道麗晶花園來回、天水圍天影路去屯門、粉嶺公路大頭嶺村來回，同埋車公廟路田心村顯徑啦，仲有屯門公路 由金头方向屯门。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人士比其他司机更加容易在意外之中受伤，所以揸车的朋友要特别留意同埋礼让在马路上面行驶紧的单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狮子山下好音乐，每星期将会有不同歌手分享他们的音乐和故事。 本周登场歌手包括陈柏宇、Misha、叶巧林。每集仲会有一个新嘅名字同你讲下佢嘅音乐梦。 狮子山下好音乐，黄天怡、奔神、磨莉、陈景鸿主持。 逢星期一黄昏六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诚信呢样嘢，随时救你一命。 我啊唔知道你发生咩事，不过之前同你相处咗一年，波叔知道你一定唔系个坏人。只要你一日留喺呢度咧，就乜嘢都唔使担心。 多谢波叔。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联合制作广播剧《遇见展翅儿》， 想知道吴乐宏饰演嘅高尚忠发生咗啲乜嘢事要寄人篱下， 就要留意逢星期三下昼三点到五点，天儿、子豪、阿涉三五成群为明日展翅。 居安抗疫，可以将社会抗疫资源留俾更加有需要嘅人，保护我哋嘅医疗系统。适合做家居检疫嘅人士，检疫期间唔可以外出，要监测身体状况，定期做病毒检测，同遵守家居检疫指引。有需要亦可以打热线18330019寻求支援。只要我哋每人都出一分力，同心抗疫，香港一定会战胜疫情。 Hello， 我系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行。咁如果喺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星期五嘅十一点搭八啦，提提大家咧，一阵间十二点半咧就有点唱嘅时间啦，你可以网上留言又得，或者交流时候打嚟我哋嘅电话18723888， 冇错嘅，系啦。 好，准备迎接呢一位嘉宾进入嚟，犀利啦！曾经咧都喺我哋嘅吓节目里边咧接受过访问嘅，就系、是、另外一位马老师，马老师啊，你另外一位马老师，你记唔记得啊？ 当马老师遇上马老师， 系我做小龟龟先啦，系另外一位马老师先啦。 好，马曼霞老师， 欢迎欢迎， 早晨， 早晨，系啦。咁啊，之前教我哋一啲儿童粤剧嘅嘢嘅讲及吓，咁所以今日由呢一位马老师咧问我哋一啲都系关于粤剧嘅知识，系咪？ 冇错。 好啊好啊， 准备 好 未啊？准备好 啦，好担心啊，我惊我自己一题都唔中啊！嚟啦， 阿生啊，你哋一定识噶啦。 好， 多谢。 点啫嘛？ 好，嗱，我哋一齐啊，集思广益，开始。 好啊，好，第一题。嗱，茶叔唱三个字咧，系粤剧敲击音乐嘅耳音词。 嗯。 茶就系一对茶碰撞嘅声音啦，茶茶声啦。 嗯。 撑就系敲击。锣心嘅声音啦，撑咁样。咁茶督唱当中嘅督系打喺乜嘢乐器嘅耳音声咧？ 好， 好问题、 啊。A 卜鱼，嗱卜鱼唔系木鱼吓，卜鱼。B 听清楚系双皮鼓。 嗯。 吓，唔好读错喎，读错咗就变咗双皮鼓啦喎。 双皮鼓，嗯。 咩鼓啊？ 双皮鼓啊嘛， 啱唔啱啊？ 叻女，好啦 ，C 就系沙鼓或者叫沙的 咩话 ？C 就系箭鼓， 嗯， 即系 A 福鱼 ，C 双皮鼓 ，C 沙的 ，C 箭鼓。 我听唔到第三个咩沙的？ 沙的系 咩叫沙的啊？老师 啊，沙的系嗰个乐器嘅名称嚟嘅， 哦 ，OK， 原本叫做沙鼓。 哦， 系一个鼓嚟嘅，细细个咁啊，打落去就得得得得得嘅 滴声嘅。 好，马老师， 系滴滴声，后面系小沙滴。 哦，督啊嘛，你话系茶督撑个督啊嘛。 今日都 我拣 A， 我都系拣 A 啊。 A 系咩话？ 我拣 A。 A。 A 系咩啊？拣 A 嗰啲。A 是 什么？我突然想起你先。毒 鱼 咯。毒鱼。毒鱼啊。 毒鱼。毒鱼。 小强 好嘢。 毒 鱼啊。 啱唔啱 啊？ Michael 未揀。 我未揀啊。 是啊。 其实不过阿老师好像开了一股啊，毒鱼啊。 是啱的是吗？ 是啱啊。哎呀， 我 好快咗。 嗯，唔紧要唔紧要。 唔紧要。 是。 是啊，因为粤剧里面呢我哋有滴嘅声音，有得嘅声音，亦都有嘟嘟声嘅声音，或者叫卜卜声嘅声音。 嗯， 咁系嚟自唔同嘅乐器，有唔同嘅音高嘅。 嗯 ，OK， 知道知道知道。 系 老师啊，你系咪身边有个收音机啊？会唔会？ 冇 喎，冇啊 ，OK，OK， 好，唔紧要， 咁唔紧要，或者我哋咧， 跟住歌先， 系啊，可以去了解一下嗰啲技术上嘅问题先，因为我哋似乎就唔 系 好听得清楚， 好似有 啲 空洞嘅声音， 系啦，咁一阵间我哋休息一阵， 继续翻 嚟，继续翻嚟，好多同粤剧有关嘅问题等紧大家。 新开始是吗？与你忐忑的嘴脸说穿了吗？讲真的，一切也许都注定吗？傻瓜高兴吧，人生苦短，我始终要懂讲再见，毕竟有太多改变，你需有力冒险，何不痛快落下这句点？你记得记得我很好，像我都很好，时候已都不早，我想临别一次跟你的拥抱，抱紧这秒感觉与及温度，来足够往后日子回味着多好，答应一切都安好，我醉在清楚，为你捉透。来日我便和你好友般偕老，如若换来感觉似患感冒，如病过就会更好，我会做到，我做到。Remember those days like yesterday. Now I wanna let a memory slip away. Yeah, no, no, no. Cause I never thought that I'd have to say goodbye. And I think about you. How's it gonna be without you? Honestly, life will never be the same. Yeah, 莫非偏偏都这一秒钟先发觉心中有太多感觉。傻话未讲，如今我怕眼泪都流光。你记得记得安好，像我都很好，时候已都不早，我想临别一次跟你的拥抱，抱紧这秒感觉与及温度，来足够往后日子回味着多。 时候不早啊，好啦，11:46，欢迎翻咧我哋嘅嘉宾啦吓，马老师同埋阿小强强啦，马老师， 马老师， 大家好， 嗯，系啦，差唔多，唔紧要，我哋听下一条啊，由马老师出题啊， 系啦，我哋照问啦， 好啊， 好， 全香港甚至话全中国第一个全本儿童粤剧系由茶叔唱编写啦，我写嘅，这个第一个全本儿童粤剧的剧名叫做什么呢？ 哇， 很难的，我知道你们难的，所以我有贴纸的， 是 你由个剧名里面咧，去找寻一个最傻瓜瓜嘅一个吓。 嗯。 A 施工出马。 施工出马第一个。 系啦。 系。 C 点解点解大风上？ 点解点解大风上？ 嗯。C 月亮姐姐睡何乡？ 嗯，月亮姐姐睡何乡？嗯， 系。D 落难三眼小神仙。 落难 咩？落难三咩小神仙啊？ 落难三只眼嘅小神仙。 哦，落难三眼小神仙。嗯、哦 ，OK。 好啦，边个系第一个咧？ 嗯， 第一 个名最傻瓜瓜嘅一个。 最傻瓜瓜， 咪最后屘嗰个咯， 嗯， 系咪啊？ 但系头嗰两个都傻喎、啊。 我估点解点解大风扇？ 诶、 因为有六个大风扇啊嘛，系咪？ 但系六个大风扇唔系傻瓜瓜，会好惨噶。第一个系咩话？对唔住老师。 第一个施工出马。 第二个咧？ 点解点解大风扇？ 哦，第三咧？对唔住，我真系唔记得咗。 月亮姐姐睡何乡 ？A， 我讲。 嗯，我都系啦，我跟你。 系啊，施工出马， 施工出马啦，我都拣。 诶、哦，两个施工出马，一个系你系拣大风扇，系点解点解大风扇？ 答案 有冇人啱？ 全部错晒。 哦，咦，剩低嗰两个系咩啊？ 我估啲， 咪 先，施工咁高层次，点会系傻瓜瓜咧？ 嗯，又系、 哦、出马啊嘛，我觉得。 点解点解大风扇？点解点解就傻瓜瓜啦？但大风扇系六国大风扇， 系、嗯、啊，惨噶！ 一个传统粤剧例戏，一啲都唔傻瓜瓜， 惨噶嗰个。 嗯， 即系而家剩翻 C 定 D 系咪？我拣翻 D， 我原先拣 D 嘅。 我拣翻 D 啦，小神仙。 吓，我都拣 D 啦。 落难三眼小神仙， 系咪啊？ 系啦。 吓。 哦，好嘢，都 错， 哎呀，月亮姐姐 啊， 哦， 哎呀， 中晒计添，我哋中晒计。 三眼天神，我哋不嬲都有噶嘛。 嗯。 咁、所以咧就唔傻瓜嘅呢、 這个。O K。 咁啊，傻瓜一个咧就是、一班小朋友问月亮姐姐瞓喺边啊嘛。 哦。 啊、 明白。 月亮姐姐睡下乡。 好，增知识啦、好，咁啊，老师俾多一题好唔好啊？ 一题定两题啊？ 一题 啦。 系啦，俾多一题我哋。 系啊。 咁 啊， 你拣条深啲嘅、嗯。 好。 升级啊！升级版我可唔可以叫阿锐唔答噶？ 唔得，点解啊？ 佢惊我识啊！你问我啊？ 你试下先啦。 系啊。 哦，好咯，好咯，好咯。 嗯。 好啦，呢题咧就系、是、西乐，我哋睇谱咧就睇五线谱。 嗯。 玩中乐咧，我哋睇简谱。 嗯。 即系一二三度嘅 V 嗰啲啦。 嗯。 咁粤剧我哋嘅写谱法叫做乜乜谱咧？ 离晒谱。 咁因为系升级难度，所以请以粤剧嘅子喉嘅声音。说出答案 哦， 你系呢一种 系咪啊？ 即系你啊嗰个 啊呢一种 好啦。A 公公谱， 嗯。 B 车车谱，写就写个尺字，读就读车， 嗯。 车车谱， 嗯。 C 公车谱， 嗯。 D 车公谱， 公车谱， 我都系估三。三公车谱， 公车何车？ 啱唔啱啊？公车， 公车谱，我哋三个、三个全部都系买公车，系咪？ 要只有讲话。 公车，车，好 啊！崩玻璃杯烂埋， 啱唔啱？ 玻璃杯都烂埋， 好啱啊！ 玻璃杯烂埋，咦？咁快答完，不如问多条啦。如果系咁。 系 啊，我原来咁。 咁另外一条咧就系粤剧嘅表演当中咧，演员表达激动情绪嘅时候咧，会讲你哋会听 吗 ？call 闹嘢 ，call 闹嘢， 系啦 ，call 闹嘢，冇错。咁文字上边 call 闹嘢点 讲？我知，我 怒呀！ 乜咁易 噶？呢个真系好，个多人知噶，个个都识噶，可老也啊嘛，可老嘢。 系 啊，马老师要我哋。 可老也嘅。 可老也。 可老也啊嘛， 个个都知啊，呢个系啦。多谢。 好叻啊，好叻啊。 好嘢，多谢马老师，多谢晒。 因为我觉得马老师系锡住我哋，可能以为我哋系小朋友。我哋搞笑 啊，系咪你哋？ 多谢晒啊！ 因为我都好中意粤剧噶，马老师。 好啊，你多啲请啊，你把声好靓啊！ 多谢你啊！ 好啦，咁啊有机会再搵马老师嚟玩过， 多 谢 马老师。 好啊，好啊， 嗱，记住保重只身体健康啊吓，大家都。 身体健康。 好， 多 谢你， 拜 拜。 即使你不再问，妄想在过去事发中幸福可再生。困，每次想知你没若，若果你没离场，如当天我没怯场，逃脱我胆敢默祷等你跳跃。晴空般的歇歌，谁复不幸这一趟？一月又交替后消费够最终赢得没有你，够快乐微笑的街会人，天和云那儿藏爱恨。是为无悔的天真，太慢、哦哦、逃脱我的默祷等你跳跃，晴空般的歇歌，谁复不幸这一趟？一月又交替后消费够最终赢得没有你，够快乐微笑的街会人，天和云那儿藏。 沉沦在你的世界观啊！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浮人》啦，翻到十二点钟，马老师啊，呢位马老师系我哋嘅马老师啦。嗱，一阵间咧，我哋就会有呢一个嘅环节啦。嗱，我哋以前咧叫咩名啊？ 即点即声。 而家 抢答 系啦，你抢答咗马老师。哎，真系我问马老师，哎呀，长嘴啊，真系咬住啲地毡佢嚟，快啲 咬 死你，真系 话咬地毡， 系啊，唔好意思啊，马老师， 我哋平时咬开拖鞋嘅，但系呢排污糟得滞。 嗱，我哋咧呢个环节，因为咧即点即声，其实又唔系好似同个名又好似唔系好吻合。 我哋原先咧嘅设计就希望大家可以咧就点唱嘅，即系你一点我哋就现场唱嘅。点不知发觉大家都唔系好中意呢个玩法。 亦都因为啊马老师佢唔系只只歌，佢都愿意唱。 样。 系啦， 所以 好难开金口。 我真系唔系你哋唱加班咁嘅水平啊！ 所以我哋 害啲听众嘅听觉。 隆重介绍呢个新环节嘅名字，就系、是、叫做 劲啊！ 亦都多谢我哋 Otten 帮你制作， 多谢我哋嘅监制。 你又唱，我又唱。风骚唱不完， 风骚唱唱唱不完，我可以天天夜夜年年到永远，风骚唱唱唱不完，不愿意思思点点谢谢去面对，风骚唱唱唱不完， 就是这个新环节的名字啊， 原来总是 风骚唱不 完，这么好犀利啊，你知不知道我都有份唱的， 是啊， 是啊，同欣欣一起唱的， 好好啊，简直 是啊，我们昨天专登去留下的时候，我们要炮制这个新的环节的 Jingle 给大家， 有 这种感觉的。 马老师，你想唱先还是唱压轴啊？ 我唱最后啦，冇用压轴啦， 你唔好讲 你哋两位啊， 佢一定系压 轴嘅，重头嘉宾， 梗系啦、 哦、，very important， 咪系咯 ，VIP 嚟噶嘛 ，VVIP， 咁梗系唱美美啦， 冇错冇错， 唱完大家仲要 encore 添嘛， 仲要 encore 啊，你记得唱三次喎，今日重要嘅歌要唱三次， 重要歌要唱三次，咁我咪走先，你知有时咧演唱会咧，你咪会起身走 唱三次， 系啊， 唔、 啊、 得。 咁啊，都系改歌嘅，来自一叫一支竹仔吓， 系就系、是、你嘅只歌， 送俾我嘅。 好，咁我今日咧会一阵间送俾大家嘅呢一首歌曲咧就好犀利嘅，咁啊就系改编自咧啊，我唔讲咁多啦。咁啊，其实就系会唱一唱咧，就有关于嘅就系马老师。其实马老师有好多个别名嘅，系咪？ 冇、嗯、错， 你自己都唔记得咁多咯。 Dr. Kang Sir Dr. Kang啦，史抌强啦，或者系马黏黏啦，马老师啦，龟叔强啦。 乌龟速递董事长啦， 董事长啦，仲有就系串串工嘅老板啦，佢有好多， 我几乎唔记得呢一间，系啊，食串烧嘅，冇错， 未开， 系啦，咪接执咗啦。 我未开已经执咗。 系啊，以佢嘅毅力，佢嘅毅力系咁啊。佢通常即系三分钟热度，冇五分钟啊，三分钟热度嘅啫嘛。阿马老师，你仲有冇弹吉他？我想问啊。 梗系有啦。 真系 有。 几时表演啊？ 哎呀，我谂嚟呢个表演之路仲有一段距离。我今日阵间两点半就会学啦。 佢嘅表演之路长过丝绸之路。 系啊。 系啊，就是、天空光生粒疮，四四方方。 佢嗰个表演之路长过丝绸之路啊！喂，好啦，咁啊，我哋静心期待啊！十二点钟之后咧，有呢一个嘅风骚唱不完。 系啦、啊，我有一首歌曲咧，就会献俾咧就系马黏黏嘅，就是、用佢呢一个名咧，就会系改歌名咧，就叫做就系马黏。日日要恋爱 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此外现时位于广东内陆的一道冷风正是逐渐向南移动，预料会在明天凌晨时分横过沿岸地区。预测本港地区天气清凉，大致多云，同有一两阵微雨，吹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风。展望听朝早显著转冷，周末期间至下星期中期持续寒冷同有雨，风势颇大。星期日同星期一市区气温下降至九度左右，新界再低几度。而家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84%。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682点，跌110点，总成交金额506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68点，升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74点，跌4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80.2，升1.2；盈富基金24.82，系跌1毫；阿里巴巴123.2，升2毫；美团217.8，跌3蚊；药明生物63.4，跌1.4；友邦保险88.05，跌1.25；中国平安66.75，升1.5；快手96.85，跌1.95；创科实业132.3，跌6蚊。外汇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英镑10.3。 6.619，瑞士法郎8.47，澳元5.619，加元6.145，新西兰元5.235，欧元8.8691。每百日元兑港元6.776，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1.221。日经平均指数报21,137点，跌94点。港金报17,600蚊，升1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1.49美元，卖出1,89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新界区啦，喺屯门啦，由于有紧急煤气工程，建泰街去大兴花园方向，近住屯门消防局咧就需要全线封闭。咁另外，由于红磡道碧利街交界有交通灯失灵啦，所有车辆不能够由浙江街去红磡道方向右转入去碧利街，同埋所有车辆不能够由红磡道去浙江街方向右转入去碧利街。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坑口的影业路来回方向，近住清水湾电影制片厂一段就行车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屯门公路由金头屯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屯门恩田村绿田楼、屯门大兴村兴耀楼、将军澳明德村明道楼、将军澳建明村明就楼、沙田广元村广柏楼、东涌日东村智日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Radio 2 贺新希加给你打气。 大家好，我是同你继续倾的马俊伟。 彭泳儿。 泳儿啊，趁住农历年间呢，有啲咩想同屋企人打打气㗎？ 我想同佢哋讲，无论发生咩事，我呢个女都咁爱锡佢哋㗎。 我就想同我屋企人讲，佢哋个个都做得好好啊，继续努力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祝大家团团圆圆， 全家年头幸福到年尾。 Hello everybody， 我是 Lisa 啦 ，very 好彩啦，我哋每日都可以订到 Made in Hong Kong 啦，又嚟自港，又靓仔，又大只啦，超 B 又型又 fashionable 啦，罗文中啦，唱歌把声真系 very 正啦，阿兔细细粒 Made in Hong Kong 啦，萨拉马波。 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多谢姜丽文声音演绎。 Hello， 我是车淑梅啊。何谓快活人？我想就是那些想吃乜嘢即刻可以吃到，想见边个即刻可以见到，想睡觉即刻可以睡到。啊，仲有啊，想听边个电台节目即刻记得喺边度可以听得到啊！记住啦，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钟，风骚快活人咁搞笑，我梗系支持啦。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就可以听得到。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 风骚快活人。 好，翻嚟我最后一个钟头啦，十二点搭二吓，咁啊室外气温16度，相对湿度83%。今日咧天气咧就系清凉啦，大致多云咧，两阵嘅微雨嘅，吹清劲至强风程度嘅东风。展望听朝显著会转冷，其实今日已经转冷咗噶啦，我感觉嗬，体感都几冻。 系落雨啊，因为 系啦，冇错啦。周末期间下个礼拜中期持续寒冷有雨，风势颇大。星期一市区气温会下降到得9度，新界再低几度，咁所以大家咧记得攞翻啲冬天衫出嚟咧。啊，千祈唔好冷震啦！好，呢个时候我哋送上， 你又唱，我又唱，风骚唱不完， 风骚唱不完，我可以天年年到永远，风骚唱不完，不愿意死天谢谢去面对，风骚唱。 好，风骚唱不完啦！今日礼拜一新开始嘅呢个环节名，来啦吓，好嗱，咁一阵间咧就阿 Sarah 咧会唱一只歌咧，就系 歌颂马连连，即系我哋嘅亲爱嘅马老师 ，tribute to 马老师噶。 咁我呢只歌咧就嗱，我就唔系 tribute to 马老师嘅，就千祈唔好误会，我甚至希望大家唔好觉得我唱紧佢添。因为呢歌对，因为如果咁样咧，对马老师不尊重啊， 系、哦、 啊。其实咧，近呢一两三个礼拜啦，呢个月咧，多咗一样嘢，其实都唔应该咁讲，因为疫情以嚟已经越嚟越多叫 work from home 啊，即系喺屋企工作。咁我深信咧，就做紧屋企工作嘅人咧，都勤力嘅，绝对唔会因为翻咗屋企做咧就偷懒。但系只系可能100个里边有。一个人咧系借住呢样嘢 捉佢出嚟， 就懒少少咁咯。咁所以咧，我就揾呢个就即系攞嚟讲下笑咁样，就绝对唔系唱马老师。马老师而家工企做嘢忙过我哋啊，佢工作量系非常大，我好惊佢都过劳添啊。 嗯，冇错，而且仲有好多嘅听众都好似话咧，你 working from home 之后咧，成个人咧醒好多啊， 醒好多， 反应又快咗， 又感性咗，感性强，系啊， 又感性，系啊。 你琴日个故事啲人喊晒，听见你嗰个黑色牙。擦掉落黑色厕所个古仔咧， 哇，好有电影感、啊， 撩起啲黑色嘢嗰个古仔， 劲过王家卫、啊， 冇错啊！真系啲眼泪嘭嘭声，鼻涕流一地都系啊， 冇错。 咁所以 我谂嚟紧嘅就系呢个香港金像奖颁奖典礼，你都有份、啊， 冇错、 啊，真系啊，嗱，冇呃我啊， 绝对有份，系啦、 啊，去睇，都唔知 用黑色牙刷的老阿伯， 我又喺屋企自己睇、啊、 好，呢、這个歌咧就系叫来自天蚕变， 哇！ 咁我揾咗个 unplug 钢琴版嘅吓，咁、啊、咧、就系、是、叫做。懒人 work from home 送俾大家， 好有诚意。 独自在屋企得佢自己，日日在暗笑，确实和味。电视在身边睇出好戏，这刻再没顾忌，车钱都悭埋，我真正着数。公司的 duty 我梗系唔做，偶尔去散下步，食饭乜都好，全日喺屋企配角丰收。懒做不需辛劳，今天却好捞。帮手抗疫一身功劳，边一个会嘈？ 系啦，来自呢一个天蚕变咧，再讲咧，我唔系唱马老师啊，唔系唱马老师，唔系唱马老师吓，我知道马老师屋企咧好勤力嘅，咁好多 work from home 都好勤力，呢个咧纯粹系攞嚟搞下笑嘅啫。 系啦，好啦，咁喺呢个时候嘅话咧，我即刻系要送呢一首嘅歌曲啊吓，咁亦都系咧就系一首歌咧系唱出咧马连连俾我哋一种嘅感觉，就系你知佢充满爱啦， 冇错， 系咪？即系感情又好感性啦， 谦谦君子 啦，系。 简直 咧呢一个 多才啦， 呢、這个俗世中嘅清流啊，唔系嗰啲清流，唔系清流， 清流女子， 唔系嗰啲清流， 系我哋唔系讲呢啲。 对唔住，讲错咗清泉。 哎呀， 哎呀，又要刮自己清泉条清流，点可以混为一潭？荒谬，荒谬。 好，喺呢一度嘅话，要送俾大家嘅有呢一首歌叫做《马莲日日要恋爱》。 他日日像冤鬼闪啊闪，样像是食了条牛妈便，想着小姐今晚可以叫马莲，一一一一马莲要恋爱。他昨日又痛处搵脚链，向入面又搵个姐姐先，咁又问小姐今晚可会放几点？从前他最掂，常爱像发癫，人叫做马莲。为何他发现神气每天如看粤语片？哦哦哦，他天天得到更加可爱，你共我共佢齐喝彩，飘飘忽浅你都可爱，但佢每日都想去恋爱。望着酒吧吧台那边，想问问靓女你住边边，想着小姐今晚可以叫马莲，一一一一马莲要恋爱。他昨日又煎动睇唱片，向入面仲发现靓女添，敢问小姐今晚可否去嗨甜？从前他最掂，常爱像发癫，人叫做马莲。为何他发现神气每天如看粤语片？哦哦哦，他天天得会更加可爱，你我共他佢齐喝彩，飘飘忽似你都可爱，佢每日都想去恋爱。你现在变得太可爱，我现在变得真可爱，你现在变得太可爱，我现在变得真可爱。马老师，你现在变得太可爱。 哇，又嚟男女两声啊吓，佢又系主音咧就是、男声啦，跟住 chorus 女声唱晒， 冇错， 又攞两又要攞两个饭盒啊！今日 唱功都真系咁 犀利啊！ 嗱，个词咧就系来自我哋以前咧，就系、是、有时咧就是、有啲朋友仔系啦，就系填嘅，咁所以咧就喺呢一度嘅话，我就要诶俾翻个 credit 佢，咁所以咧喺呢个时间嘅话，要话俾大家听嘅就系、是，我谂我应该第时有个新嘅名叫做分裂人嘅。 好嘢，好嘢，男女集于一身， 不如分裂仲好啦，唔好 分裂。 分裂好啲。 好，再一次俾掌声。好嘢， 嗱、 哎，我哋咧好嘅嘢留归啊，归底啊，即系我哋密咩嘅 宝 物寻归底。一阵间就会听马老师噶啦、 啊。 不过再提提大家，系啦、 啊， 你听嘅就香港电台第二台，翻嚟有点唱喺十二点半，电话号码18723888。Austin 接紧噶啦，咁而家就可以争取呢个时间咧，希望一阵间可以答到呢个电话。 有没有各自由一路跟住感觉走，也许这样 空海的得到这世间的祝福，藏在这幽谷每块峭壁写满上， 即使喜欢他最敌的女人无语地冷缩，就算始终没法心中习惯失送一个点点的 流狂。 唱不完， 风骚唱唱唱不完，我可以天天天天年年到永远，风骚唱唱唱不完，不愿意死死天天谢谢去面对，风骚唱唱唱不完，相爱缘分总是这么难。 好，风骚唱不完，我哋嚟到咧，我哋今日咧真系压轴嘅表演嘉宾 啊， 系啦，驰名世界啊，简直各地嘅歌迷咧如冠勇志啊，冇错啦，就系、是、马小强先生嘅， 好 嘅。好，马小强，我哋支持你，马小强，我哋支持你。 静啲，静啲，我依家为大家献唱咧，就系多谢阿大佬帮我，即系佢义不容辞填咗一首歌送俾我，因为我觉得咧，我真系同佢距离咧真系好远。呢首咧叫《食物歌》，但系咧我今日咧会以一个剧场版嘅形式去演绎嘅，因为我都偷啊李丽蕊嗰啲 idea， 我就要重新演绎，好冇？ 好， 准备好未？ 二一，好。喂，食晏啊喂，十二点几啦，喂，可以食晏啊喂，快啲嚟帮衬我呢个串串工啊！一煲粥可以做晚餐，晚之粥可能未怕咸，煮手活共鸭掌，成煲咁样可送饭。喂，陈师奶你又要好排好队，喂，两百唔该你冇打折物啦，喂，你又卖啦，食下白菜炆斑腩，加啲菠菜仲养眼。嗱，呢个李丽蕊小姐就食咗我呢啲先咁养眼咋 ？Repeat。食下白菜炆斑腩，加啲菠菜仲养眼。提色羊肉最好味，人我方向破屋地。喂，过嚟帮衬下啦喂，卖晒咯， 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啊！画龙点睛， 系啊，真系衷心佩服，衷心佩服， 系 系啦，真心真心，哇，好有呢种，喂，你唔去街市真系嘥你， 系冇错，你不如街 你翻去卖嘢， 街市嗰啲大排档啊， 系啊，你帮我 手啦， 帮下手。 呢、這个时候咁样， 一於系有。 唯一咧就系、是、我最尾嗰你最尾一句，应该最尾一句咧，就好似有少少吞咗少少落去，听得唔清楚， 唱唔到咧。 系啦，不如我哋揾阿女方混合体，你今日帮佢再唱一次啊！ 分裂人 系啊，分裂人， 分裂人有冇嗰首？ 佢有歌词， 我有， 有啊， 嚟咯。 一刀捉，等先，等先，等先。等一下，唔好你唔好。 做咩你要等先？ 等你啊要。 做咩啫？ 点解要等？ 好，交俾阿李阿李婆同我唱多一次。 一煲粥可以做晚餐，炆支粥火腩未怕咸，猪手共鸭掌，成煲金香可送饭。食下白菜炆斑腩，加啲菠菜仲养眼。齐食羊肉最好味，日屋方向破鼻， 耶！ 系咪咁嘅意思啊？ 真系真系天渊之别， 唔 系 咁噶。 啱啱先至睇佢就风 格啫， 我惊我唔识啲字啊。 系吓， 哇！劲啊劲啊， 各位朋友吓， 简 直才气横日啊！ 做咁多嘢都系为咗我哋所有嘅听众听得开心啫，系咪啊？ 冇错冇错。喂，不如咁啊，如果啲听众有歌词，系咪都可以俾？ 可以 可以， 大家填咗歌词都系俾我哋噶。 你话时话。我昨日真的收到有一份嘅歌词，系啦，咁就系嗰啲 fans 咧，佢自己咧就PM 我嘅，咁但系就因为佢系净系rap 啊，而唱嗰部分嘅话咧，佢就冇填到嘅，我又觉得好似争少少，咁所以我就觉得啊，用少少时间嘅话咧，就可能会整到佢完整啲，咁我哋可以喺下个礼拜唱出嚟。所以喺呢度嘅话咧，都系讲紧其实呢一段时间大家抗疫啊、 哦、 打针啊， 咦好啊，写啲正面啲嘅，鼓励下大家， 系啦，希望大家可以写啲正面少少嘅俾我哋，好嘛？我哋喺呢一度直头呼吁咁多位朋友啊， 为我哋贡献歌词。 好啊，填呢个旧曲新词啊，你揾到嘅都可以俾我哋噶，好嘛？ 嗯，冇错冇错。 去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咧，可以将个 PM 俾我哋嘅话，咁都可以嘅。我哋唱出你哋嘅作品，我谂更加开心啊，好唔好啊？ 冇错冇错冇错。嗱，不如咁样，索性咧，我哋提早少读留言啦，好唔好啊？因为分零两分钟， 因为好多啊， 唔播歌啦。咁我哋喺我网上呢都好多人留言啦，点唱啦，同埋首先呢就话好多人赞吹吹啦，头先唱得好好啦，呢个男女混合体、 啊、 即係女方同 Dodo 合唱版啦，头先嗰隻叫做吓係啦，咁就唱得好听咁样囉。好，读下啲留言先， 系 而家捞紧啊。好，另外咧就阿张方听，佢话马老师今日唱得好好啊，咁样。梁佩琼又系啦，就系马老师好好啊。Tim David 话好好 ，This time is awesome， 好多人赞你、啊、真系吓、啊。好啦，咁另外咧就阿黄家卫啊，即系你记得我哋啦，我哋嘅黄家卫咧话小强劲咁样。另外咧阿 Kelvin 就话强强进步得好劲啊，清唱好掂，好似咧大笪地越嚟越有信心啊，咁样。真系赞你嘅，真系， 即系卖唱系 好多，系好多好多好多吓。咁点唱嘅后边，因为前面啲赞嗰啲咧捞唔到啊，要落到下面先睇到啲。 我哋系可以点唱啦，系咪？ 可以 好啦，咁有一位朋友咧，就系叫做 Ken Ming Wu， 佢话三位主持早晨啊，要感谢嘅就系全部为我哋香港疫情出力嘅工作人员嘅，除咗医护人员之外嘅话，其实消防啦、警察啦、民安队啦、的士司机啦、义工咧，所有每一个唔同范畴嘅朋友，我哋都要多谢佢哋。而家咧，亦都即系希望大家咧可以一齐嚟到前来咧，就帮助抗疫啦。香港咧一定会系成功咁抗疫嘅。咁希望大家继续加油。 Jack Green 咧，佢话 Sarah 咧，我偶像啊。虽然咧你个环节暂停，但都会支持你做任何环节嘅。你有好多听众好幸福啊，做得好好啦，咁样样咯。咁啊 ，Jack Green 嘅留言啦。 好啦，另外就有李苏玉啊吓，佢话希望咧可以又点首歌咧，就会送俾啊在疫情之下仍然默默咁样紧守岗位嘅每一位朋友啊吓。 冇错。 祝愿大家都身体健康，百毒不侵啊，啱听。 冇错冇错。好啦，时间去到12:30，听紧呢个风骚快活人啊，强烈季候风骚仍然悬挂。16度的气温，我们先听新闻、财经消息，下来的半小时都是完全为你开放的，可以打来1872388，或者是在网上留言的，好不好？好，先听12:30新闻和财经消息，回来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消息指，本港新增至少3600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初步确诊大约7600宗。 马鞍山耀安村耀平楼的围封强检行动结束，在第一次和第二次检测共有大约3160人次接受检测，发现64宗初步阳性个案，另外3宗结果是不确定，卫生防护中心会安排跟进。政府在前日下午1点起发出强制检测公告，昨日延长相关公告，到今日上午大约11点半完成强检行动。政府派员到访612户，43户无人应援，政府会采取措施跟进。由中央派出的国家流行病学调查专家组首批四名成员上午展开行程，专家组组长、广东省疾控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所长康敏和其余三名成员到政府总部，预料会和特区政府卫生部门官员会面。而两部昨日抵港的流动核酸检测车停泊在马鞍山体育馆外，有着中国卫生饲养外套的人员到车上视察，现场亦都停泊了一架写有国家突发急性传染病防控队的冷冻货车。由中文大学全资拥有的私营教学医院中大医院，即是起为公众提供核酸检测服务，需要事前预约和收费。至于中大医院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会继续开放，每日可以给大约2700人次接种新冠疫苗。另外，中大话，医学院的临床教授在多个最受疫情影响的部门，例如深切治疗部、儿科病房和传染病房等，同医管局同事、同医管局的员工一起照顾患者。医科生亦都会协助接听医管局支援等候入院患者热线。具注册医护资格的教职员和毕业生就会为亚博馆社区治疗设施和北大屿山医院感染控制中心的运作提供支援。天气方面，预测天气清凉，大致多云，同有一两阵微雨，吹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风。展望听朝早显著转冷，周末期间至下星期中期持续寒冷同有雨，风势颇大。星期日同星期一，市区气温下降至9度左右，新界最低几度。而家气温系16度，相对湿度83%，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674点，跌117点，总成交金额5098,000,000,000。上证综合指数报3468点，升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74点，跌48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80.2升1.2。盈富基金24.8跌8仙，阿里巴巴123.2升2毫，美团217.8跌3元，药明生物63.5跌1.2毫半，友邦保险88.05跌1.2毫半，中国平安66.8升2毫，快手96.9跌1.9，创科实业132.3跌6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9，日元115.22，瑞士法郎0.921，加元1.269，人民币6.335，英镑对美元1.362，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671。影平均指数报27183跌49点，港金报17600升14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89.55美元，卖出1890.0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近年芳香疗法盛行，究竟精油是什么呢？ 精油呢，就是用一些天然草本的植物，将它蒸馏压榨来到提炼，萃取一些高浓度复杂的芳香分子出来。 想要继续学习，就要留意逢星期六下午4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GB 同你一起终身理礼。 香港电台为国家运动员打气。 冬奥自由式滑雪女子 U 型场地技巧项目，谷爱凌勇夺金牌，替国家队取得第八金。 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并祝愿国家队继续取得佳绩。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系能够减低患重症同死亡嘅风险。 变种病毒嘅传染性极高，如果仲未打第一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仲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同身边嘅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来的。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下午一点，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欢迎我哋最后半小时嘅点唱时间。咁、马老师都喺度噶啦吓，我哋听听第一位朋友嘅电话先吓。 陈太， 陈太， 哎呀，陈太， 你好啊，陈太， 系太太， 系三位主持你哋好， 你好，欢迎你，有咩点唱啊？ 今个月咧就十二号咧就系我契姐阿梁顺彩嘅生日， 系。 咁十五咧，十五号咧就系、是、我嘅系外甥周兆廷嘅生日。 嗯。 咁咧，二十一号咧就系、是、我两个孙，陈子彤同埋陈顺希 生日。 咁十三号咧就系、是、我妈妈，景群体。 哇！ 哇！四代同堂咯，咁咪。 嗯。 系啊。 啊！恭喜恭喜！ 妈咪几多岁生日啊？ 妈咪好似系唔知84定86噶啦， 犀利啊！ 咁老当益壮吓， 系啊，但系妈妈去咗个新环境嗰度生活，而家去咗安老院啊。 哦， 唔、 紧 要噶， 继续快乐地生活， 系健康就真系开心。 要多啲诶，系咪而家要喺透过呢一个视像先至可以？ 系啊， 同佢探到佢啊，嗬？ 系啊，探唔到啊，只系可以 知道。 好，唔紧要嘅，疫情最后都会过 啦。 系啊，好就系咁啦，系咪？ 似乎你有好多朋友啊，同埋、 啊、 你啲亲戚啊，都系呢个月哦、啊， 二月份生日嘅，祝佢哋身体健康啦， 最紧要。 好， 亦都祝你哋三位主持人身体健康啦。 多谢， 你都系啊。 保持身体健康， 疫情就快啲走啦。 冇错，呢个最啱听吓。好， 疫情快啲走啦。咁啊，多谢你哋， 多谢晒。 我哋大家都一齐努力啊。 多 谢陈太， 拜拜。 好， 好啦，咁啊，陈太之后另外一位朋友嘅， 系啦，有只肥猫。 Hello，Hello， 萨瓦迪 卡， 萨瓦迪卡，肥猫 好可爱啊， 好 耐冇见啦，小朋友，瑞瑞， 点啊，肥猫，萨瓦迪卡， 由细睇到你大啊， 由细听到你大， 你由细 听到 我 大系啊，你好得意啊，眼仔碌碌嗰阵时， 嗰阵时， 而家 都系噶，而家都系， 而家都肥啲啲， 系啊，我嗰阵时睇，我嗰阵时睇到啦，见到瑞瑞咧好得意噶。我而家失咗名睇唔到啦，系啊， 哎呀，系 啊， 唔紧要，唔紧要。 同埋林继昌咧，嗰阵时真系好得意噶，好中意佢啊。 嗯，多谢。 佢好中意唱嗰只歌《大笨象会跳舞》。 好耐好耐啦，好耐啦，多谢晒。 你识唔识啊，马老师啊？ 系啊，系。 知唔知边个马老师啊？ 知唔知边个马老师啊？ 马老师咧，马小强咧，我第一次识噶，而家我以前未听过，未见过。 你好啊， 你好啊。萨瓦迪卡， 我好善良噶。 系啊，我知啊，我睇得出啊。 你睇下我哋几锡佢， 系 啊，好有爱啊， 好啊， 系啊， 一家人一样，冇错啊， 佢唔会小气嘅， 佢唔会噶，佢好人噶， 好开心嘅，好有爱，真系嘅， 系啊， 玩嘅，大家都 啊，好挂住你哋，足啲打得通啊，好多谢头先接我入嚟啊， 多谢晒你，真啊，希望你每天都开心心、健康，好唔好啊，肥猫？ 会噶会噶会噶， 有冇咩特别？ 我先收俾个 fans 先啦。 好， 我个 fans 二月生日嗰啲咧，全部身体健康，心想事成啦。系。同埋今日咧，我个义工朋友咧，佢移民去英国啊。 哦。 希望佢人人事事顺利啦。佢叫做十仔啊。 系啊。十仔 ， 有啲未咧去咗英國啊？今日係 有啲乜嘢同阿十仔講啊？想 叫佢樣日都小心啲，事事順利啦， 啊 嚇，平安啦，係啊，大家好多謝所有義工朋友啦，雞髀啦。阿凤啦，佢哋个个都好好人啊，付出咗好多时间协助我哋啲视障朋友啦，所有义工都全部都要身体健康。 好，多谢晒，多谢晒吓， 多 谢晒 你哋啊， 好，保重啦吓，保重啦，肥猫，拜拜， 拜拜。 喺呢一度嘅话，其实咧，我哋都有一个一则嘅就系呢个强制检测公告嘅。咁啊，当然啦，咁啊，深水埗嘅石硖尾村嘅美汇楼强检嘅呢个行动嘅话咧，今日咧都会仍然。会继续的，所以其实大家就要仍然要留意住，我哋每半个小时都会有嘅呢个嘅抗疫快讯啊。 冇错，好，虽然咧呢个疫情嘅数字咧，即系确诊数字仍然飙升紧啦。今日初确即系7000多啊，咁希望大家都要加倍小心，千祈要保持健康身体。我哋送俾大家就壮志骄阳，希望香港人每一天咧都系过得开心心、健健康康，一起做个丰收快活人。送俾你呢只歌曲吓。欢迎继续听你的电话，电话是18723，拜拜，点唱时间继续啊。壮志骄阳之后咧，我哋继续听电话就系 Kitty 嘅 ，Hello，Hello，Kitty， 你好，你好，你好， 系啦， 你好， 你好， 点啊 ，Kitty， 你喺边度啊？ 我喺屋企啊，因为咧我就辞咗工，咁我迟啲要去英国。 哦。 咁呢段时间我就我以前听开有台嘅，咁最近我就改听你哋呢台啦。咁我好鍾意听你哋三个个节目啊虽然係啱啱听因为我觉得你哋好好好自然咁样呢发放啲正能量出嚟囉。咁我諗喺呢段时间香港人都係需要即是一啲开心嘅嘢啦。 绝对需要。 咁多係多谢你哋。 冇咁讲多谢你支持真嘅。 其实你去到我嗰里都可以听我哋㗎。係 啊。 我会啊我会记住呢段时间咁我都即係我都每个人都要开心㗎嘛生活。 冇错冇错无论生活在边度都要继续开心。 你自己都要加油同埋努力啊吓一个新嘅环境你都需要一啲时间可能去适应啊咁样。我都祝福你样样嘢都顺利。 冇错。 我都系。 同埋我都希望喺呢段时间我都因为我都喺香港都生活咗四十几年。咁即係孕育到而家嘅我，其实我身边都有好多人帮我。咁我都希望虽然我离开啦，咁希望都祝福每一个人嚟緊生活都系愉快，多谢你哋咁我屋企人 好。 好感性嘅 Kitty。 我啲朋友啊，我啲教友。 係呀、有冇啲咩人系特别要多谢嘅 我呢段时间就我屋企人啦、咁我先生啦、我先生就即係因为我都会发脾气㗎因为好多嘢做㗎嘛。咁佢係一位好好先生啦咁即係佢都默默咁样食咗我好多棍。 食咗好多棍。 另外就我有几位教友啦Apple 啦同埋我一位旧嘅上司啦Fetch 啦咁好多好帮我咁样啦係啦。 好。 你都要自己好好地保重啊，系咪？ 系啊，加油啊！ 准备好自己个心情吓。 系啊，咁所以我好中意郑伊健首歌嘅，所以我唔系好中意郑伊健首歌，系好中意郑伊健呢个歌手。咁你哋职员就因为佢叫我啊谂 拣咗啦， 我突然之间真系谂唔到啊，太多啦。咁啊，不如感激我遇见啦，咁样啊，呢首都好型嘅，我都觉得几好，系 好啊，拣得好好啊，欣欣啊 ，OK， 好啦，将呢首歌曲要送俾阿 Kitty 系嘛，希望你一切所有嘅嘢都顺顺利利， 一路顺风，好吗 ？OK， 一路顺风， 三位啊， 唔好客气，好地保重啊吓， 拜拜， 拜 拜， 靠向我身边。你大笑却无言，在落寞情况常赠我明天，总会有辛酸，有了你我愿担起每天，狂风中也热恋。伴我高并说声多甘心及情愿过每天，情怀是因你温暖，冲击于心里边，全情爱我，热情热爱加添，唯独是。在我身边，心真挚倍添，爱倍添，当来这段缘，这段缘不知怎去讲，感激我遇见，靠向我身边，你大笑却无言，在落寞情况常赠我明天，总会有辛酸，有了你我愿担起每天，狂风中也热恋，伴我高那十二天，并说声多甘心及情愿。 身边。 咁今日我遇见啊，有位朋友 Annie 咧，佢话咧马老师啊，今日真系唱得好好听啊！佢咧会支持佢角逐咧2022年男歌手新人奖， 诶，唔系跌失纸个老， 系新人奖，新人奖， 我即系飞跃新人奖， 飞跃新人奖，羚羊新人奖， 佢直头系啦，佢飞跃啊，佢突破咗好多自己嘅界限啦，真系要俾啲掌声嚟嘅， 冇错吓，希望你得到呢个新人奖吓。另外 Jenny 咧，佢话咧三位主持人叫嘉欣思啊。嘉欣思，我想点唱家中嘅小猪网课，叫晴晴放松啲，进咗你就好噶啦，唔好咁紧张吓。好啦，电话里边有另外一位朋友噶啦，听下电话先。喂 ，Hello， 你叫做 Hello，Hi， 系啊， 你系 梁 继 章， 系， 你系咪黎刘 刘 太啊？ 系啊，梁继章，耶耶， 你好，刘太。 系啊，仲有小强系咪啊？ 系啊，唔可以唔提佢，我哋成班人里最靓仔佢啊！ 阿刘太把声都好似一家人 咁，唔可以忽略佢噶，唔可以忽略佢噶。 梗系啦，梗系啦。 边度咁啊？ 点会啊？我哋 佢简直就系天王巨星啦！而家、 啊， 飞跃奖嘛，攞 飞跃新人奖， 系咯系咯系咯系咯。唔系，我首先，我细嗰个孙女咧，十五号生日，两岁生日。 咩名 啊？两岁生日叫咩名啊？ 刘子莹。 嗯，子莹生日快乐。 系啦，咁就系咧，最近咧呢两日咧，我朋友咧就感染咗啊，而家喺屋企啊，叫做阿云啊。 阿云， 唔惊。 系啊，去 快啲好翻， 好快冇事，好快冇事。 系啦系啦，咁我都好担心佢，因为我系佢朋友嘛。 嗯。 咁我特别咧就打个电话俾佢咧，就祝佢咧身体健康。嗯。同埋我家人都系要身体健康，全香港嘅人都要身体健康。 阿云有冇听啊？有冇听紧收音机啊？云， 我揸住个电话，我都唔得闲 WhatsApp 佢啦。 好啦，唔紧 要， 重温啦，重温啦，系啦，冇错啦， 系啦，重温话俾佢听。 仲有冇其他？ 冇啦，最紧要大家要身体健康啊！ 一于咁啊，一于咁啊， 大家都要加油啊！同埋咧都要提醒大家，因为咧就听日开始咧，其实天气咧就会开始好冻 啊， 系啊， 因为星期日去到星期一咧，市区嘅气温咧系下降去到九度左右，咁啊新界系会再冻啲嘅，所以其实咧呢一段时间，我谂大家都 WhatsApp 俾身边啲朋友嘅话，提醒大家， 冇错冇错， 多啲嘅着翻件衫，同埋咧就要小心啲保重身体啦，好唔好啊？ 多谢晒， 多谢你哋三位啊！ 多谢你啊，刘太， 多谢， 多谢晒， 多谢晒，拜拜。 好啦，另外黎小姐咧想点嘅歌俾全港嘅辛劳嘅医护人员同埋长者为大家打气嘅，多谢黎小姐。咁啊，呢只歌咧就关正杰《一点烛光》。 你都希望我就如果系染上呢一个嘅就系病嘅朋友嘅话咧，亦都希望咧你哋可以咧快啲好翻啊吓，身体健康，早日康复啊！ 盼可将烛光交给我，让我也发光芒，寒流里愿同往，关心爱心似是阳光，我的心一般奔放，愿挺起我胸，能以热和爱，自能道出心里光。凄冷中望星与月也寒，我但要烛光照亮。谁愿意步向看光？谁亦要走走？ 所以咧，我哋呢个节目咧就做唔到啲乜嘢，不过希望每一天咧带嚟三小时嘅节目，啲正能量可以为大家打下气。亦都希望咧，而家咧无论身在何方做嗰啲咩事嘅朋友们咧，每一天咧都小心照顾自己，照顾家人，身体健康。 盼可将烛光交给我，让我也发光芒。寒流里愿同往，关 关心爱心似是阳光，我的心一般奔放，愿挺起我胸膛，如能以热和爱自能道出心里光。 虽然疫情严重，我相信更加令到我们全部人更加的心紧紧贴在一起。咁我哋今日节目尾声咧，就有另外一位朋友点唱嘅。 冇错啦，咁我哋咧就打个电话嚟嘅咧，就1872388嘅有一位朋友咧，佢名字叫做咧就系郑丽霞，佢话希望咧就系各位咧都病咗嘅朋友嘅话咧，今日咧都可以就早日康复啦，身体健康啦，咁所以咧就系想点呢一首歌曲咧俾所有嘅朋友嘅。 冇错。 另外仲我哋喺 Facebook 上面都见到咧，有啲朋友佢就系话，其实都唔单止啊，就要送俾咧我哋嘅香港嘅医护人员啦，全世界嘅医护人员其实咧都为咗呢一个病毒喺度奋斗紧， 多谢 我哋都点唱埋俾佢哋听，好嘛？ 多谢晒所有收听呢个节目嘅朋友，今日时间差唔多啦，下星期一同样时间，风骚快人再见。 系啦，希望大家可以好好保重身体，提醒大家着多件衫啊！ 冇错， 拜拜， 拜拜。活长久，哪里会有爱无尽头？沉浊的爱只在乎曾拥有。一刻刹那便要走，而我却确信爱是恒久，碰到了你已无别求，无从解释不可说明的爱，千秋过后仍长存不朽。谁人受痛苦被悬挂在木头，至高的爱尽见于刺穿的手，看血在流反映爱没保留，持续不死的爱到万世不休，为求奉上生命全归主所有，要将一切尽献是恒久，碰到了你已无别求，无从解释不可说明的爱，千秋过后仍长存不朽。谁人受痛苦被悬挂在木头，至高的爱尽见在木头，至高的。